官员表示 ，CNN 记者未获官方许可进入案发现场，但警方接纳两个人以为他们获得授权，决定不作起诉。两个记者在影片中向受害者家属致歉。CNN 对报道可能引起困扰或者冒犯深表遗憾，并从网上移除记者拍摄的相关影片。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40% 左右，预测非常干燥，今晚和明早部分时间多云，天气较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晴和非常干燥，早晚仍然较凉，星期四云量较多，接近周末气温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16点，跌523点，总成交金额9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4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22点，跌2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61.3，跌11.6；盈富基金17.85，跌5.3；腾讯控股263.8，跌6.8。恒生中国企业59.56，跌1.94；阿里巴巴78.7，跌2.65；理想汽车77.8，跌2.85；友邦保险69.0，跌1.45；药明生物47.0，跌2.2；比亚迪股份189.8，跌7.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697，瑞士法郎7.873，澳元4.953，加元5.717，新西兰元4.396，欧元7.617。每百日元对港元5.3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元。港金报15750元，跌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3.79美元，卖出168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中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不过咧已经清理好啦。龙尾消化紧去到环宇海湾。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九龙入口方面，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慢车，而家排到界限街。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降落道中有紧急维修，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的慢线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路马油塘村去秀茂坪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了，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03，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6:1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需要开住车头大灯了。好了，我们下一次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止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嘅嘉宾系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行政总裁叶成辉。 你自己要衡量翻自己，点样令到你嘅人生朝头早起身翻工嗰阵系开心。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 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是下午的5:09，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杨立门你好啊。 是，你好，大家好。 第一个钟的节目想跟大家跟进一下新冠疫情。杨立门这几日的新冠疫情每日都是讲新增大约是4000多宗的新冠病毒的确诊个案。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早前卫生防护中心就讲到说在外地造成了一些疫情反弹的一只新的变异病毒株亚型就叫做 Omicron。BA.2.75 咧，就已經流入本港，造成一啲零星嘅個案。咁呢種嘅變異病毒株亞型咧，咁其實早前喺新加坡咧已經造成一個即係明顯嘅反彈啦嚇。咁就由咧係每日嘅2000多宗咧，就新增至到咧係4000多宗嚇。咁而家咧。當地新加坡已經有25%的個案咧，就帶有呢種新的病毒株，就是 BA.2.75 啦。咁亦都有啲嘅專家都講到話，其實而家香港都有一啲社區嘅個案咧係出現咗噶咯。 係啊，好似已經有零星嘅 BA.2.75 嘅個案已經係發現咗啦。咁我哋當然係好想知道，究竟呢一個新嘅變種病毒會唔會取代咗即係而家最流行嗰只 BA.2.5 咧？即係成為即係主流嗰個病毒株啦嚇，因為就算我哋而家嗰只 BA.2.5咧，都係取代咗之前嗰只嘅，咁佢啲病毒不斷咁樣去演變咧，咁專家都係預料呢一隻 BA.2.75，尤其是係我哋放寬咗嗰個入境檢疫嗰個嘅措施之後咧，就都應該好大機會係取代咗即係而家嗰只最流行嗰只嘅嚇，咁睇新加坡嗰個經驗咧就知道啦，咁大家都會擔心啦，即係。冬天的流感期咧，亦都會殺到噶啦，遲啲嚇。咁究竟又有流感，又有即係新型嘅 JB.2.75嚟到一齊，嗰個嘅效果會係點樣咧？即係我哋自己香港人嗰個免疫力，究竟真係可唔可以抵擋得到咧？嚇！ 嗱，衛生防護中心嘅歐嘉榮醫生咧，咁上個禮拜就講到話咧，咁呢種嘅新嘅變異病毒株啦 ，BA.2.75 咧，咁就引述一啲嘅研究就話咧，係有免疫逃逸嘅狀況出現啦，可能咧會導致二次感染啊。咁而之前曾經染過疫或者係接種疫苗嘅人士咧，都未必有足夠嘅能力咧免疫力咧去到預防呢個嘅感染嘅。咁究竟啊，即係呢一種嘅新嘅變異病毒株嗰個嘅？情況是怎樣呢？值不值得大家擔心呢？剛才都講，即現在香港都是走上即復常的步伐啦。如果這隻的變異病毒株在新加坡是造成一些疫情反彈的時候，香港有沒有需要很擔心呢？有沒有需要去作任何的調整呢？ 是啊，當然我們好重要嘅兩方面要睇嘅就係呢一個病毒，即係縱然佢係真係新嘅病毒啦，但係睇翻外地嘅經驗咧，又似乎對即係病人嘅殺傷力又唔係咁大，即係同而家嗰只BA.2.5咧係差唔多嘅，即係話個重症率咧同埋嗰個死亡率咧。都唔係比現行最流行嗰只咧係為高㗎嚇，咁譬如話喺新加坡咁啦，而家差唔多成5000宗啦，過去嗰7日即係平均，咁咧就目前咧係有400多人留院嘅，咁咧得40多人咧係需要接受即係嗰個氧氣治療嘅啫，8人喺深切治療部，咁所以咧即係新加坡個經驗咧就話俾我哋聽，唔係比而家嗰只咧係更加係重症率係高啲嘅嚇，咁大家都會即係再關注翻。即係究竟 嗰、那個免疫投入嗰度點啦嚇。咁當然而家我哋嗰只疫苗咧都唔能夠完全即係避免你感染嘅嚇。新嗰只咧其實都差唔多嘅啫咁。咁所以因此我哋都引致到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新嗰只而家疫苗係咪我哋即刻要開始接種咧咁？ 嗱、嗯，講開二價疫苗咧，咁其實有啲傳媒都向政府查詢啦，因為見到外地咧都已經有一啲嘅地方政府咧去到批准咗一啲嘅藥廠嘅二價疫苗咧喺當地使用噶啦。咁究竟啊，即係香港嚟講有冇收到藥廠嘅申請咧？咁政府都回覆傳媒嘅查詢啦，就話已經收到復必泰咧就針對 Omicron BA.4 同 BA.5 所研發嘅二價疫苗加強針嘅認可申請啊。咁就話咧係待完成審批相關嘅資料之後咧，就會交俾顧問專家委員會咧去到審視噶啦。咁暫時咧就未有確實嘅時間表啦。咁外界有啲嘅估計就話啊，可能咧出年咧就會嚟到香港啦。咁但係即係頭先都講啦，即係而家即係當然而家香港嘅主流病毒株就係 Omicron BA.5 啦。咁但係而家就出現咗新嘅變種病毒株啦，即係講緊2.75啦。咁其實如果嚟緊有可能取代 BA.5 成為新嘅主流病毒株嘅時候，咁呢一種嘅二價疫苗啊，咁係其實仲有冇效去針對呢個新嘅變種病毒株咧？咁同埋就係如果啲人啊，即係見到有二價疫苗就想去等嘅時候，會唔會都造成咗一個佢哋未必能夠即係及早去接種呢個原始病毒株嘅疫苗嘅一個情況，令到佢哋反而即係市民嗰個嘅免疫能力更加弱咧？ 但係聽好多專家都講咧，就雖然而家我哋嗰只疫苗咧係針對原始嗰只病毒株啦嚇，咁但係新嗰只二價疫苗咧。就係即係較為即係貼近嗰兩隻即係流行嘅變種病毒嘅，咁因此咧就專家都認為係有用嘅，即係接即係盡量如果得嘅有嘅都應該要接種新嗰只即係二價疫苗啦嚇。咁就當然我哋市民都會問一個問題啦，就係、是、咦咁佢都唔知幾時有得種嘅喎嚇，即係再話。最快是出年一二月啦，咁但係我哋應唔應該等咧？即係等到即係政府唔知幾時即係宣布，或者幾時運到嚟香港，或者幾時可以採購得到即係呢只疫苗咧？咁等可能係等幾個月時間。咁呢幾個月呢、這個咁嘅空窗期，咁係咪真係我哋嗰、那個抵抗力係會有所損失咧？咁 嗱、我哋不如呢個時間咧都請嚟一位專家同我哋傾一傾啦。電話旁邊咧就有政府專家顧問，亦都係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嘅成員孔凡毅教授啊。孔教授你好， 你好两位， 你好， 系首先都请你去分析一下咧，就系头先都讲到话新嘅变异病毒株 BA.2.75，究竟佢个传播力系如何咧？咁啊，头先都引述话一啲嘅研究话佢有一个免疫逃逸嘅状况，咁究竟佢对譬如对比而家嘅变异病毒株，佢个免疫逃逸情况又系点样嘅咧？ 而家初步嘅一啲研究显示咧就。個 Omicron BA.2.75 咧，其實係個整體嗰個免疫逃逸咧，係比BA.5 咧係稍為強一啲嘅。咁嗰個嘅情況咧，就係、是、佢令到譬如而家我哋用緊嘅一啲嘅免疫抗體嘅治療啊，係嗰個嘅效用咧就會係稍為下降。咁變咗咧，可能要真係要用一啲而家我哋。在譬如講緊係感染咗 Omicron BA.5 或者係甚至 BA.2.75 嘅病人好翻啦，喺佢哋度提煉嘅一啲嘅免疫抗體咧，可能就會嗰、那個保護力會更比較好一啲嚇，又或者需要用兩隻唔同嘅免疫抗體做一個組合嘅預防又好或者治療咧，嗰、那個效用可能會比較好。咁至於佢嗰個嘅本身嗰個嘅破壞力咧，其實就同BA.5 是相近的，即是大部分其实都是一些没有病征或者是轻症的病人，尤其是如果你已经打齐了三针的疫苗呢，那个的绝大部分的病人呢其实都是没有病征或者轻症，除了可能讲的是一些比较年长的长者，又或者是有一些的免疫系统受到影响的病人，做了移植的病人，譬如或者一些就是所謂是血癌的病人，咁可能嗰個嘅就算打針咧，可能嗰個嘅病情都會相對比較嚴重。咁另一樣嘢咧，就係佢哋都講咧，嗰個究竟 而家用緊嘅口服藥對嗰、那個Omicron BA.2.75 係咪仲有作用呢？咁暫時嚟睇呢，其實我哋用緊嘅口服藥呢，或者係一啲靜脈注射嘅藥物呢，其實喺 Omicron BA.2.75 其實都依然係有效嘅。咁、最新嘅研究都顯示係嗰個嘅冇一啲所謂嘅抗藥性嘅情況出現嘅。咁、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唔需要太擔心 Omicron BA.2.75。 OK， 嗱，首先都問翻咧，你即係開初嘅時候都講到話一啲嘅免疫治療咧，嚇，即係呢個 BA.2.75 可能對一啲嘅免疫治療咧，可能嗰個嘅呢啲藥物嘅呢啲治療方法嘅成效咧，可能會比較低一啲。即係你今朝都講到話咧，係有一個嘅叫做即係 E 字頭嘅一個抗體藥劑啦，嚇，咁可能嗰個嘅成效會較低。其實嗰個藥劑係點樣去運作，或者係遇上呢個嘅 BA.2.75嘅时候会有咩嘅变化？ 嗱，其实呢一个系一个所谓系一个针剂啦。其实呢个针剂其实咧系喺肌肉注射，咁系由两个唔同嘅免疫抗体系组合而成嘅。咁而家嘅用处咧，其实有两样嘅，一样咧就系作为一个嘅预防嘅作用，另一个咧就系作为一个治疗。咁我哋而家即係香港都已經有病人係用過作為一個預防，甚至乎作為一個治療嘅一個藥物。咁佢嗰個嘅針對嘅咧，其實主要係一啲嘅頭先我講過啦，免疫系統受到抑壓，包括係一啲做咗移植，譬如肝細胞移植或者係腎移植、心肺移植嘅病人，又或者係一啲尤其是講緊係血科。淋巴肿瘤嘅病人，用緊一啲即係抗 B 細胞藥物嘅病人，咁佢哋本身打完三針或者四針嘅疫苗之後呢，其實嗰個抗體都係相對地係好低或者係陰性嘅，咁佢哋呢就會係要用呢一個嘅免疫抗體呢作為一個嘅預防，咁亦都有一啲嘅病人，有一少少嘅病人呢係可以用嚟作為一個治療嘅方法，咁所以呢呢一啲嘅病人咧就會係適用於呢一啲嘅免疫抗體。咁由於佢嗰個免疫抗體咧係用一啲早期嘅病毒株，即係係 Omicron 出現之前嘅病毒株嘅康復嘅病人喺嗰度提炼出嚟。咁所以咧，換句話講咧，佢嗰個嘅效用咧就會隨住嗰個病毒株變化咧係有一啲抗藥性出現。咁所以如果係而家佢哋新嘅呢啲嘅免疫抗體咧，就會係喺一啲嘅Omicron 康復嘅病人度提煉咧，出嚟嗰啲嘅免疫抗體咧，嗰、那個對於而家流行緊嘅 Omicron 變種病毒咧，嗰、那個效用就會提高，同埋嗰個抗藥性應該就係、是會係相對地係低。 是孔教授，即是说新那隻以加疫苗呢就较能够即是比对而家我哋那隻疫苗呢真係针对 Omicron 变种嗰几隻变种病毒啦。咁但係我哋系咪真係需要去等都唔知佢几时即係可以香港开打呢隻新嗰隻以加疫苗啊。咁你个意见会系点样呢？系咪即係我哋都系唔好等啦，即係有个最好啦，如果冇呢都系打返即係未中第二或者第三针嘅人士呢，或者第四针呢都系打返而家嗰隻啦，系咪咁样嘅意见呢？你都系。 嗱，而家我哋嘅研究都显示呢系最重要最重要系打齐三针。 系啊， 无论你系mRNA 疫苗好或者滅活疫苗好。咁打齊三針咧，嗰個嘅保護力，以至到係尤其是防重症、防死亡咧，係最好嘅。咁所以打三針係必然。咁如果未打齊三針嘅人士咧，我哋都建議佢盡快打齊三針，就唔好等嘅。一定係用而家第一代嘅疫苗打齊三針咧。咁其實嗰個整體嗰個保護力都係已經係足夠㗎啦。對重症、對死亡。咁加埋咧，我哋有都。即係嗰個嘅接種率而家嚟講咧，兩針都已經超過九成，接近九成半，三針咧都已經超過八成。咁再加上我哋其實香港嚟講咧，都相對地都好多嘅人士咧都係曾經感染過啦，尤其是 Omicron BA.2、BA.5。咁所以整體我哋嗰個混合免疫嗰個保護力咧係非常之高。咁所以如果打齊三針嘅話咧，我相信亦都唔係高危人士嘅話咧，其實就有條件去等啦，即係可以等 第所謂的第四針，因為我哋見到第四針嗰個保護力嗰個時間其實相對地短嘅。咁、亦都係個原因可能都係因為唔係 Omicron 混合嘅一啲疫苗啦。咁、所以如果打齊三針或者係已經三針加埋已經感染過人士咧，其實就絕對係可以有條件去等到可能講緊年尾或者出年年頭， 係 嗰個嘅新一代嘅 Omicron 混合嘅疫苗咧， 係 先正去做打個加強劑， 係 咁嗰個效果應該就會係最好。 即係未打齊三針就盡快打啦，即係唔好等新嗰只啦嚇。 冇錯。 咁但係打咗三針嘅嗰啲咧，就都仲可以等多幾個月係咪啊？即係先至等個新嘅第四針。 我哋嗰個混合免疫嗰個屏障係非常之高， 係 咁，所以本身打齊三針嘅人士其實就唔需要擔心， 係 即係感染嗰個風險，同埋就算真係不幸感染咧，其實嗰個嘅病情咧，其實都係相對地會係輕微。 係，我可唔可以再問多一樣嘢？即係又再問多一個問題咧，就是、我個人啦。嗱，我自己咧就真係打第四針噶啦，已經，但係都幾個月前打噶咯，即係四月嘅時候打。咁我而家係咪即係應該係咪要等嗰只新嘅疫苗咧？同埋政府係咪都有計劃去開打，為咗打咗四針嗰啲人去開打第五針嘅咧？ 暫時冇呢個建議嘅， 冇 嘅。我知道已經第四針嗰個嘅保護力嗰個嘅即係比較上咧，其實都係好短暫，同埋嗰個作用唔係話太大嘅。 嗯，係。咁即係打咗第四針嗰啲，好快就冇用噶咯喎，嗰啲。 係啦，個抗體其實都係同你打完第三針嗰個嘅效用其實唔會相差得好遠。 嗯。 尤其是講緊如果你話 T 細胞咁，其實個記憶已經喺曬度噶啦。咁個抗體嗰個嘅所謂增加，即係我哋 boosting 嗰個 effect 咧，其實嗰個效用其實都不大嘅。咁所以咧，就而家我哋都係如果打咗四針嘅人士咧，其實我哋都建議咧係等到年尾或者年頭咧去打嗰個新嘅嗰、那個嘅Omicron 嗰個吻合嘅疫苗。 哦，即係無論佢幾時打第四針，都最好都等一下，係咪？係咪？ 冇錯。 O K， 係啦，好，可以等嘅。 嗯， 頭先你都講到話，即係打咗三針嘅一般人都可以係即係等一等呢個新嘅二價疫苗啦。咁但係而家打第四針嗰個嘅可以打第四針嘅十八歲以上嘅人士入邊咧，都有分五十歲以上同埋十八至四十九歲噶嘛。即係五十歲以上咧，而家政府係建議佢哋打第四針噶嘛。咁而十八歲以上就可以選擇打啦。咁所謂打完三針可以等二價疫苗，究竟有冇年齡之分咧？ 其實就呢個係比較上我哋叫做係佢嗰個年齡層，我哋覺得譬如講緊係五十或者六十歲以上可能係屬於比較年長一啲啦。咁所以咧就我哋有咁樣嘅建議。咁但係其實嗰個整體我都講過咧，第四針嗰個效用，因為佢用翻原始病毒咧，其實嗰、那個效用或者個好處咧，其實唔會係太大。咁所以反而咧，我哋建議去等到年尾先正去打嗰個新嘅疫苗咧，嗰、那個反而嗰個效用同埋嗰個我哋叫做 boosting， 即係增加個抗體嗰個效用咧，可能會比較好，亦都會更加好。咁明顯會嗰個抗體，尤其是針對嗰啲嘅 Omicron 嘅變種病毒，主要包括 BA.2、BA.5， 甚或乎 BA.2.75 咧，其實嗰個效用會更加好。咁亦都有見到咧，係譬如而家最近喺《新英倫雜誌》嘅一個期刊咧，都嘅報告顯示咧，其實佢用一個 Omicron BA.1 嘅一個嘅新嘅疫苗咧，其實對於 BA.2、BA.4 同埋 BA.5 咧，嗰、那個嘅中和抗體嗰個嘅增長咧，嗰、那個效用其實都係顯著嘅，亦都係比相對比翻用翻第一代疫苗嗰個嘅效果係更加好，係好多的。 嗯， 咁所以點解我哋建議係要等到嗰個有新嘅疫苗去接種咧？其實嗰、那個我哋相信嗰個效果係會更加好。 嗯，仲有分零钟时间啦，教授都想问翻咧，就系关于 BA.2.75 嗰个嘅状况啦。咁因为有啲嘅分析都话佢可能会成为咗主流病毒株啦，或者造成疫情反弹啦。咁对于而家香港即系逐渐走上复常之路，有冇影响咧？有冇需要再去即系有机会要收紧翻啲防疫措施咧？ 我相信就唔会发生，因为 整體佢都係 Omicron 嘅亞變種病毒株，尤其是 BA.2 嘅亞變種病毒株，嗰、那個所謂嘅基因排序嘅變異相對地其實都係細嘅。咁我哋本身香港其實經歷咗第五同埋第六波咧，其實主要嘅都係 Omicron BA.2 同埋 BA.5。咁整體我都頭先講過啦，嗰、那個疫苗接種加上嗰個感染嗰個比率咧，其實嗰、那個混合免疫嗰個屏障係非常之高。咁所以嗰個反彈嘅機會其實就好細，同埋BA.2.75 其實主要都係輕症為多嘅，咁、所以整體嗰對於個醫療系統嗰個嘅壓力咧係會相對地係會好，會相對地低，同埋大部分應該都會係一啲輕症嘅個案，所以嗰個反彈嘅機會其實將相對地係真 係 細。 嗯嗯，即再問多一句咧，就係即而家我哋俾緊病人食嗰啲口服藥，譬如話即係嗰個瑞德西韋啊，或者係嗰個 Paxlovid 咧，都係一樣對 2.75 嗰個有效嘅係嘛？ 最新嘅期刊喺新冠疫情期刊。那個結果都是有用的，這幾隻是口服藥，還有那個瑞德西韋的植物注射都是有用 的。 OK, okay 好好，謝謝 謝謝你， 范毅教授，多謝你啊。孔凡毅教授就是政府专家顾问，亦都是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的成员来的。那我们听完孔凡毅教授之后呢，就转头继续谈谈这个话题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警方继续调查尖沙咀的珠宝店遇劫案，损失仍在点算。事发在中午12:00，警方接报指两个非华裔男子持刀闯入广东道的英皇钟表珠宝，劫走一条报称价值过千万的玉石颈链。两个贼人之后跳上一架私家车逃去，探员在珠宝店内搜证。警委会接纳七间私家车分销商按竞争条例提出的承诺，移除私家车需要送往特约维修中心保养和维修的保用限制。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说欢迎，他说过往新车的车主就算是简单维修或者保养，如果到特约维修中心以外的车房进行，分销商就可能不再承担保用。李耀培说，市面大约有2700至2800间维修车房，当中只有大约100几至200间是特约维修中心，其余超过2500间是私人车房，价钱一般会比代理便宜。他提醒，如果车辆入面有某些有保用的零件需要维修或者更换，建议保用期内应该送回代理，但如果不属于保用零件，又或者只是简单维修，就可以考虑到其他车房处理。在北京，商务部回应美国商务部在半导体制造和先进计算等领域对华升级出口管制措施，发言人说是典型的科技霸凌做法，不单止违背双方合作精神，罔顾双方合作事实，而且严重阻碍中美企业间正常经贸往来，严重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发言人又说，美方应该立即停止错误做法，给予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公平待遇。中方呼吁各方加强合作，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北韩空军上周末首次同时出动150多架战机，展开大规模空中攻击综合训练。南韩军方紧急出动 F-35A 隐形战机应对。朝中社报道，今次训练是在包括美军航母再次进入朝鲜半岛东部海域举行海上联合训练的背景下进行，旨在检视空军执行攻击地面目标和空中战斗的能力。领袖金正恩在场指导，并引述金正恩说，鉴于周边军事局势持续恶化，全体官兵要时刻严阵以待，完全做好更完善的作战动员准备。韩联社报道，北韩军机未有越过韩军设定的特别监视线， 南韓空軍出動 F-35A 等尖端資產以壓倒優勢應對，是南韓空軍今年一月完成部署40架 F-35A 以來首次出動應對北韓的示威演練。天气方面预测非常干燥，今晚同听朝部分时间多云，天气较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晴同埋非常干燥，早晚依然较凉。星期四云量较多，接近周末气温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4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況在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車龍排到空中道橋底，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近九龍城迴旋處一段橋面擠塞，車龍排到富豪東方酒店對開。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門醫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而家大嘅交通比較擠塞，車龍排到屯門柏麗廣場。就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門醫院有意外，龍尾屯門柏麗廣場。其他的路面情況，在新界清水灣道去九龍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車多，車龍排到銀影路。影業路去清水灣道方向交通繁忙，龍尾就去到坑口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路马油塘村去秀茂坪，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距离选亲仲有十日，黑风色知道华纯贤睇重嘅系权势，而唔系真心想同佢结亲。而华纯贤就揾白风夕帮忙，想试探白风夕同黑风色嘅关系，想通过佢嚟影响黑风色。佢又成唔成功呢？ 国剧830，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稳定系发展嘅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桌球大师赛，神奇小子傅家俊重上高峰，仅负于有火箭之称的奥苏利云夺得亚军。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剛才就討論緊咧，係近期咧都喺外地出現咗一啲新嘅新冠病毒變異病毒株亞型，就係 BA.2.75 啦，以至仲有一個分支嘅就係 BA.2.75.2 啦。咁頭先我哋都訪問咗啊孔凡毅教授啦，咁都講到話咧，就係其實嗰、那個那個威力咧嚇，同其實而家香港嘅主流病毒株 BA.5 咧都相若嘅，不過都有出現一啲嘅免疫逃逸嘅狀況啦。咁同埋咧一 啲嘅抗體治療咧，可能個效力咧就係會比較低一啲啦。咁咁但係我哋即係有需要幾擔心呢個嘅病毒咧，或者係唔同嘅專家啊、各界啊，究竟點樣分析呢個即係病毒嘅趨勢咧？ 或者係咪真係有抗藥性咧？咁呢個都係大家想知道。 係啊，不過呢個時候我哋都請嚟另一位嘅嘉賓，同我哋講一講，分析一下咧，就係呢一個嘅變異病毒株嘅一個特性啊。咁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啊，崔俊明你好， 系你好，两位好，系 hello。 你又点样分析呢个 BA.2.75 嗰个嘅威力或者特性系点样啊？ 嗱 ，BA.2.75 咧，其实佢系一啲新发现到嘅分支病毒株嚟嘅，系变种病毒株。其实佢本身都系由 BA.2 嚟嘅，不过只不过一个我哋叫亚型嘅病毒株。咁但系喺最近嗰啲研究，越多研究咧，都睇到佢系对有啲逃逸啊，我哋叫免疫逃逸。个意思即系话，我哋产生原先打完疫苗产生啲抗体咧，认唔到佢，因为其实佢有变异嘅，即系比 Omicron BA.5 咧有多啲位置有变异，所以而家我哋产生啲抗体咧，有机会认唔到佢咧，就变咗有免疫逃逸。嗱，咁其实最担心系咩咧？其实最担心第一啦，而家我哋啲抗体未必可以足够可以保护到啦。咁虽然啊，而家我哋打啲针都仲有 T 淋巴细胞，但系嗰個中和抗體咧都認唔到佢噶。第二樣嘢啦，咁佢個頭先你都提到啦，佢有個分支叫做 BA.2.75.2，咁佢對而家常用即係喺香港常用嗰啲單株抗體去針劑咧，其實佢都有抗藥性嘅。咁就有仲有一隻咧，仲可以用得，但係香港暫時未有呢只。咁暫時嚟講，口服藥物咧，即係嗰啲我哋叫口服抗病毒嘅藥物咧，依然都係仲有啲效，但係未知係咪有抗藥性，因為其實呢個多咗點二啦，因為 BA.2.75.2 咧，呢個抗藥性係一個佢特別嘅特性嚟嘅，咁所以依家要有啲擔心嘅，係啦。 嗯，頭先你都講到話，即係BA.2.75.2 咧，可能出現一啲嘅抗藥性啊，但我哋頭先同阿孔凡毅教授傾咧，咁佢又話即系 BA.2.75 就即系冇出現一個抗藥性嘅狀況，咁你自己係掌握啲咩資料咧？ 嗱喺美國咧就美國福奇啦，佢有提到嘅，即系佢最近喺一個叫做會議方面咧，佢有擔心呢只新變種嘅分支。咁其實佢主要係抗藥性係咩咧？係其實咧單株抗體。而家我哋用緊呢個單株抗體 Evusheld 咧，其實我香港都有用嘅，係用嚟做預防或者治療呢個輕度至中度嘅感染嘅新冠肺炎嘅感染。佢而家係對 Evusheld 呢只針劑咧係有一啲抗藥性。咁所以點解話佢抗藥性主要係呢個？至於口服藥物咧就未知，因為口服藥物係另外，即係而家我哋有啲市民係有感染咗之後，有啲輕度至中度，去一啲我哋指定診所食嗰啲口服藥物咧，暫時未知有冇抗性。但係我頭先講啦，佢呢個新嘅分支咧，其實係要擔心佢個抗藥性嘅特質，因為其實病毒係好易變異嘅。咁就佢唔需要年計嘅，即係佢可以幾個星期，甚至乎一段好短嘅時間咧，可以將呢啲抗藥性嘅遺傳基因咧，會傳到俾其他病毒嘅分支嘅。咁所以其實簡單嚟講，即係佢個美國嗰邊，即係個醫學顧問啊，福奇都有提到，其實最擔心係佢個抗藥性會唔會去到口服藥物啦，因為而家對一啲單株抗體針劑都有啲抗藥性嚇呢個問題。 嗱，頭先都提到，頭先我哋同另一位專家都傾到啦，即係呢啲嘅抗體藥劑咧，就針對一啲可能係佢嘅免疫系統受到抑壓嘅一啲病人啦嚇，咁係俾一啲嘅免疫同埋治療嘅一啲方法咧俾佢哋嘅咁。咁如果呢一即係你頭先都講啦，即係都擔心咧 BA.2.75 咧就對於呢一種嘅抗體藥劑咧係出現抗藥性。咁想請問乜嘢叫做抗藥性咧？佢抗藥性其實就同成效較低有冇分別嘅咧？ 係嗱，其實就抗藥性嘅意思咧，正如佢講啦，就因為有啲病人咧，佢接受咗疫苗注射之後咧，自己身體嘅免疫系統因為太弱咧，就或者佢又食一啲藥物嘅受到抑制咧，產生唔到既定嘅抗體嘅，要需要一啲針劑，我哋叫做單株抗體。俾佢我哋做預防感染嘅。另外調翻轉啦，佢感染咗去嚟治療嗰啲咧，都有機會用到一啲單株抗體嘅。咁所謂佢有免疫逃逸嘅意思咧，即係話呢啲就算 呢啲藥物有單株抗體咧，其實都認唔到呢只病毒嚇，導致佢我哋叫做抗藥性啦。嚇，認唔到嘅意思即係話佢根本認唔到佢，就制止唔到佢嘅啲病毒去入侵人體嘅細胞咁解嘅啦。 係你頭先都講咗一個名字就叫 Evusheld 啦嚇，即係呢一種咁嘅針劑咧，就似乎係呢只新嘅病毒咧，可能有少少抗呢種藥嘅性質嘅咁樣嚇。咁香港人一般嚟講係啦，咁香港人一般嚟講係需要幾擔心呢樣嘢咧？因為我哋唔係話所有嘅人即係感染咗新冠病毒喺醫院接受嘅治療嘅時候咧，都係會用呢一隻藥嘅，係咪？其實係少數人先至係需要用呢只藥嘅啫。一種注射劑嘅係咪？ 係啦，冇錯。就其實我哋一線一定係用口服先嘅，即係如果我哋唔想啲病，即係輕度至中度嘅病人入醫院，因為大家都知道醫院個壓力好大，即係如果你入曬醫院，啲病床嘅需求大。一般嚟講，我哋俾口服嘅，即係口服嘅，譬如 Paxlovid 啊，同埋 Molnupiravir。嗱，咁現時咧個研究數據咧都係未有證實佢有抗性，不過已經開始啲科學家嘅擔心，因為頭先我講啦。呢只病毒最特質嘅嘢就係佢可以發展為有抗性，咁、所以暫時唔使擔心嘅，真嘅。咁、好啦，咁如果真係嚴重嗰啲入到醫院治療嗰啲病人咧，佢有機會用到呢個 Remdesivir 我哋叫瑞德西韋，咁、瑞德西韋都暫時都未有問題，不過有始終係有啲病人要用到 Euthyrosol 嚇去做治療，咁呢個就有擔心解啫嚇。咁、所以喺呢、喺呢個嘅時期咧，就暫時唔使擔心。咁、反而要睇下佢會唔會去嗱，而家我哋係 Omicron BA.5 啦，會唔會將來呢個 BA.2.75 變為係而家流行嘅病毒株咧？呢、這個就要睇拭目以待啦。 頭先你提到話，即係都擔心呢個 BA.2.75 咧，對於呢種即係頭先叫 Evusheld， 即係呢種嘅針劑嘅抗體藥劑咧，可能出現抗藥性啦。你就引述咗咧，就係美國嘅專家福奇嘅講法啦。咁呢個係咪全球科學界都已經係認可嘅一個研究發現咧？ 對 Evusheld 嘅抗藥性咧 ，BA.2.75.2 咧，其實佢哋已經有數據啦，已經有文獻出咗噶啦嚇。咁、口服未有啦，頭先我正如我所講，但係未知啦嚇、但係 Evusheld 即係對 Evusheld 有抗藥性已經係出咗文獻。 OK 嚇、咁就有嘅多到多張研究都證明到係對佢有抗藥性，其實唔係少噶啦，其實係證明有抗藥性添。 係咪喺美國嗰方面已經係呢一隻即係 BA.2.75 已經係一個主流嘅即係病毒株嚟㗎啦？已經係 哦，問得好，這個係好重要嘅。這個問題嚟嘅，咁就現時嚟講啊 ，BA.2.75 咧，大約佔咗即係我哋過嚟嗰個確診人，全世界確診大約係10% 都冇，就睇翻新加坡啦，或者咁講，因為其實啲數據比較多啲都係喺新加坡嘅。新加坡咧現時確診個案咧，其實係有25% 咧都係講緊 BA.2.75 嘅。好啦，咁再頭先我講有抗藥性特質嗰隻 BA.2.75.2 咧，即係多咗點二嗰個咧，全球咧個確診個案咧大約係0.5% 到啦，即係唔夠1%嚇。咁反而咧就而家點解佢哋咦咁你話咁少，使乜擔心啊？咁佢個問題就係頭先我講啦，病毒嗰個越變咧係好快嘅，咁同埋佢啲遺傳基因傳俾其他嗰啲病毒株型咧都可以好快，咁所以。我擔心就喺度咁解啫。 唔好意思，再搞清楚先。但係頭先講到話，即係係 BA.2.75.2 先至有抗藥性係嘛？咁 BA.2.75 有冇抗藥性咧？ 冇嘅，冇嘅。 我就冇嘅，我係嗰個最新嗰個點二就有抗藥性。 係啦，最新多咗點二嗰個咧，就證明佢 Evusheld 嗰度有好多文獻啊、研究啊，都出咗話佢對佢有抗藥性。 OK。 咁又 BA.2.75 有咩特質咧？咦，咁你又話冇抗藥性？有咩特別呢？就係、個免疫逃逸啊，嗰、那個免疫逃逸啦，個免疫逃逸係好強噶。咁當然啦，係咪同而家我哋而家流行緊個 BA.2.5 嗰個免疫逃逸，其實佢係相若，但係都啲點解都要擔心呢？因為其實唔知佢會唔會即係越嚟越犀利，對而家我哋產生啲抗體都係冇用咯。 其实讲句话相约咁究竟系点样相约法呢？即系一个比较大嘅差距啊，因为一个真系我哋觉得系可以忽略嘅一个差距呢？ 現有的數據呢就話同 BA 而家我哋流行 BA.5 呢就嗰個免疫逃逸係相若、 嗯、 但係就好多科學家擔心佢會發展為呢可能強過而家 BA.5 而家流行嗰個 Omicron 係啦。 Okay. 例如你話個幅度有幾大咧？因為其實相若嘅意思即係話，佢喺研究當中咧發現到佢嘅逃逸嗰個數據差唔多啦、 嗯、 但係 exactly 個數據我唔記得啦。不過就係佢哋擔心一樣嘢咧，就係話驚佢發展成咧有機會可能大過而家我哋流行嘅 BA.5 Omicron 係啦。 係，咁對於香港市民嚟講啦，即係打咗第二針未打第三針或者未打第四針嘅即係嘅市民嚟講，係咪都應該要等翻一隻嗰只新嗰只 Omicron 嘅即係疫苗 第二代 係二價疫苗 先至去打咧？ 係呢、這個問得好嘅，因為其實就我琴日都有提到喺記者招待會，就係、是、因為要等到二價疫苗真係可以喺香港又有得打咧，其實暫時未有時間表嘅。其實個時間表要睇翻藥廠同政府， 都唔知等到幾時喎、 啊。係啦，就唔知等到幾時啦。就最緊要呢樣嘢，因為大家都知道第三針其實佢大約六個月之後咧，的抗體水平都會下降。咁、有好多人其實早期已經打咗第三針，咁所以我哋學會都係話唔好等得第二代個二價啦，不如你想令到抗體水平高翻咧，其實應該要打翻呢、這個第四針嚇。 嗱，咁 抗體水平高嚇、 因為其實第四針都好早期，即係四五月已經開始打咯，有啲人已經打咗差唔多半年噶咯。咁點咧？嗰啲打咗第四針嗰啲又點咧？ 冇噶啦，當然而家冇人要打第四針，用翻舊一代嘅，即係我哋叫第一代啦。咁其實嘅意思咧，即係話，如果仲有時間，你都係未已經過咗六個月，你仲未打第四咧，盡量叫佢打第四針，尤其是50歲或以上嗰啲啦。而家呢個都係建議嘅，同埋。就算你話我係18歲至49歲， 都應該打。 其實都因為你身體比較嗰啲，我哋要免疫系統比較差嗰啲咧，都應該打第四嘅、好啦，你頭先講啦，喂，我第四都打完咯，打咗之後、都超過6個月咯，啲抗體咪又係低咯。咁當然啦，有好多專家都話，咁我哋就有 T 淋巴細胞。嗱，要記住咧，其實你睇翻流感就知啦。其實流感每年都要接種噶嘛。咁每年除咗抗體產生之外，佢都有 T 淋巴細胞噶。咁點解又要照？接種咧，就因為 T 淋巴細胞留喺身體嘅嗰個幾耐咧，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所以點解流感要年年打咧？因為我哋唔可以淨係依靠 T 淋巴細胞。 OK， 好，唔該曬崔俊明，多謝你啊。 我哋好，拜拜。 崔俊明就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嘅會長嚟噶。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傾啊。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如果我们讲核子战争，很多时候就会讲一个核弹是完全能够摧毁一个城市。我们除了可以用 destroy 这个字，我们还可以用什么字去表达这个完全毁灭一个地方的意思呢？因为我们很常见的一个 expression 就是 to wipe out, W-I-P-E, 跟着 O-U-T, to wipe out. 好像一嘢抹咗佢，攞住条毛巾扫咗，可能成个台面啲嘢落地下。To wipe out 一个 country， 咁你可以话 nuclear weapons are capable of wiping out whole cities。核武咧系有一下可以能够毁灭一个城市嘅能力咁样。跟住另外一个字咧，我哋都可以学嘅就系 to annihilate，A N N I H I L A T。annihilate 个 H 音唔读嘅 ，OK 个意思咧就即系 to destroy utterly 完全毁灭，咁你可以话 to annihilate a city 亦都得，咁呢两个 expressions 咧 to wipe out to annihilate 就系大家可以用嚟形容完全毁灭嘅意思。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的節目時間啦。咁啊，呢個時間咧，想講一講關於流感的風險啊。因為早前咧，衞生防護中心都講到話咧，就係除咗新冠嘅疫情之外咧，大家都要咧防一防呢個流感嘅情況啊。咁而且咧，亦都係市民咧，亦都可以而家係到接種咧新冠同埋流感嘅疫苗啦。咁其實係同時接種都可以噶，因為咧衞生署嘅醫生咧都講到話，如果同時感染新冠同埋流感咧，死亡率咧將會高出兩倍啊！咁究竟啊，即係而家究竟市民去到打呢個嘅流感針嘅情況係點咧？會唔會因為過去一段時間大家都係俾即係主要係關注呢個嘅新冠疫情，導致可能會對流感會有輕視，大家仲會唔會去打流感針呢？不如都問一問一啲嘅醫生啦，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咧有醫學會會長鄭志文醫生啊，鄭醫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你好。你自己觀察到而家市民去打流感針嘅意欲又如何啊？ 嗱，呢幾日咧就都算係幾積極嘅嚇，不過因為可能咧就見到媒體上咧唔同嘅團體啊，政府都有呼籲大家啦，講出而家可能面對今年冬季流感會嚴重，因為我哋見到喺南半球澳洲咧，佢哋經歷嘅冬季咧就比我哋早啦。咁但係今年佢哋嘅流感情況咧，就算係非常之嚴重嘅，係基啲近五年嚟最緊要嘅。咁已經有幾十萬人係感染流感。咁所以基於咁嘅呼籲咧，咁暫時見到市民嘅打針咧，都係算係積極嘅，比起舊年。咁但係希望大家咧就持續啦，未打針嘅人咧就去預約啊，同埋帶一啲有需要，特別係小朋友啊，同埋長者啊，或者行動唔方便嘅人啊，同我哋安排去接種呢個流感疫苗啦。 有專家都講咧，就係話，因為我哋呢兩三年都戴住個口罩咧，就好少人即係患流感啦。咁因此就即係我哋對流感呢樣病毒嘅抵抗力咧，就即係好似係會少啲嘅喎，係咪啊？即係咪會比較風險啲？即係如果今次有個咁樣嘅即係流感呢個季節嚟到，我哋係咪更加即係脆弱咧？ 冇錯嘅，因為其實我哋身體有個機制咧，就係我哋會建立一啲抗體嚟到去對付一啲病菌同病毒。嗱，譬如我哋打個預防針嘅原理都係咁啫，打一啲好似菌啊或者某一部分落去刺激個身體。但係隨住時間過去咧，我哋身體個機制咧就會將呢一個抗體嘅製造忘記嘅。佢一件好事嚟嘅，因為如果唔係我哋接觸咁多嘅嘢咧，做唔到咁多啊個身體應付。咁我哋唔常见嘅嘢我哋身体就忘记佢啦。咁但亦基于咁呢，我哋有啲人可能三年冇见过流感，掂都冇掂过，佢又戴住个口罩。或者有啲小朋友佢根本都冇上堂，冇返學，冇去见到其他小朋友有一个基本嘅接触同传染。咁呢我哋呢身体就忘记咗制造对付流感病毒嘅抗体。咁於是我哋嘅抗体水平好低，或者甚至冇抵抗力。咁感染嘅程度咧就会严重啲啦，多啲人受到感染，同埋咧感染到之后咧出问题嘅机会，重症啊，亦都个机会率咧系会增加咗嘅。 咁其实都系讲翻戴口罩呢样嘢啦，即系我哋而家由而家开始去到，起码去到年尾咧，我睇唔到即系香港人咧系会开始唔戴口罩，或者政府可以即系容许我哋唔戴啦吓。咁如果一路系都戴住个口罩嘅。咁我哋感染嗰个风险系咪会比以前我哋完全唔戴口罩嘅时候系会低啲咧？ 冇错，系会好啲嘅，因为特别系喺交通工具，例如系地铁啊，或者一啲多人嘅场合啊，演唱会啊咁样样。 系。 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始终我哋都会有一啲聚会啊，或者系一啲场合咧系除低口罩。系啦，飲茶啊，晏晝嘅食堂啊，或者飲宴嘅場合啊，咁呢啲情況咧都係一個大型傳播嘅，即係好嘅環境啊。咁所以我哋一半一半啦，一半就係有個口罩保護住一啲公共場合，但係另一半我哋嘅抗體亦跌咗，咁所以流感針係一個即係好嘅選擇，好嘅建議。 哦，系嗱，咁而家政府咧就关于新冠疫苗咧，就都有计得好准啦，即系每一个年龄层打咗百分之几，即系接种咗啊咁。咁但系流感针有冇需要即系做一个嘅指标？即系我哋究竟系咪应该要鼓励要达到某个指标先至安全咧？其实 其實年年都有計數的、啊、政府佢通過佢嘅流感資助計劃嗰度啦嚇，咁、啊、有時嚟講，譬如我哋見到有報數嘅啊，有四成啊、六成啊，但有時啊一兩成啊嘅人接種咗，咁啊我相信就唔會有個硬指標或者係要去到幾多先至可以、啊、去某啲場合，我相信就唔會嘅。咁但係為咗保護大家咧，咁其實個指標性質梗係越高越好啦、啊、因為如果有啲人不受保護嘅，咁可能又出現又話急症室又逼爆啊，病房個容納能力又有限啊，咁樣嘅情況咯。 係，係咪都要針對某一啲嘅高危人士去到推動佢哋嘅打流感針咧？ 冇錯嘅，咁譬如個資助計劃已經講咗，高危嘅人士就包括小童啦，或者係長者或者50歲以上嘅人士啦、孕婦啦。咁另外，如果吸煙啊、本身肥胖啊、有長期病患，特別係心血管疾病、腎病啊、肝病嗰啲咧，就要特別小心，因為佢一旦感染到咧，佢出現嚴重併發症嘅機會，甚至死亡咧，係比一般人係高好多嘅嚇。 嗱，頭先你話而家初步嗰個反應好似幾好咁啊，咁但係呢幾類頭先你講嘅高危人士嗰、那個接種率，你覺得你即係、就是、你覺得高唔高咧？ 要簡短啦，得翻半分鐘嘅。 係暫時未知嘅，但係因為佢哋喺覆診嘅時候咧，咁啊政府啊同埋佢哋嘅醫生都會鼓勵佢哋打。咁一般嚟講，呢類人士嘅都係合適同埋都理想嘅。 OK， 好啊，唔該曬鄭志文醫生，多謝你啊。郑志文医生就是医学会的会长来的。这个时间听听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医院较早前的意外事故还在处理，一带交通非常挤塞，而一车龙排到去扫管笏。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富健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开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的车龙排到果栏。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中成控股排第二的股份编号是8333，之后是国能国际资产、中国煤层气和华宁医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45.49， 瑞士法郎 0.999， 加元 1.374， 人民币 7.148， 英镑对美元 1.106， 欧元对美元 0.971， 澳元对美元 0.63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59， 欧元对美元是 0.971。港金报15,750元，比上日收市跌270元。伦敦金每安市卖出价1,680.6美元。港汇指数105.8，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变电站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同埋反方向嘅新清水湾道近住圣约瑟英文中学，同时影响到太子道东去清水湾道，龙尾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重复一次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变电站有交通意外，龙尾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同埋反方向嘅新清水湾道近住圣约瑟英文中学，同时影响到太子道东去清水湾道龙尾九龙城回旋处。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屯门医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消化紧去到加龙村。另外，黄珠路去屯门方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都有一宗交通意外，不过咧都系已经清理好，龙尾而家过咗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见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望到马会大楼，

啲嘅調動，都令到有啲嘅市民、有啲嘅乘客咧就失咗預算。咁啊，事源咧就係香港快運啦嚇，咁就日前就話要宣布係取消或者係調配一啲出年一月中之後嘅航班安排啦，咁有啲嘅市民啊、顧客啊，咁就喺網上面都講到話啊，自己咧就訂咗出年就去日本嘅機票嘅，咁都訂曬當地嘅酒店啊、交通啊，咁就準備好曬噶啦。但係突然間咧就接到香港快運嘅通知咧，就話航班係要取消啊。咁香港快運咧就提出咗一啲嘅選擇方案嘅，咁就話咧可以免費更改原定航線出發日期一次啦。免費更改至其他嘅快運航線，咁但係咧要俾翻票價嘅差額咁，咁亦都有啲嘅市民咧就喺網上面講話，可以話係補翻三張機票嘅差額啦，但係講緊萬幾蚊嘅差價，去到轉成另一個航班，咁足足多咗一倍錢啊！咁就當然就非常之不滿啦，咁有啲市民呢就喺網上面呢就成立咗一個嘅群組，咁就話自己係香港快運嘅苦主大聯盟啦。我哋頭先呢都結查過呢個嘅群組呢都有190幾人呢係參與咗喇。 因為而家嗰個新嘅檢疫情況放鬆咗之後呢，就我諗真係好多人都係去報，即係去報團啊，去訂機票啊，去外遊啊，咁樣啦嚇。咁咧，所以咁好多航空公司咧，就真係要應付嗰個市場嗰個突然間有一個急飆嘅情況啊嚇，即係嗰個需求機位啊。咁所以咧就可能真係需要調動好多嘢咧，先至可以應付得到嘅。咁根據香港快運嗰個聲明咧，就係話佢咧就正係就呢個2023年即係出年嘅航班計劃咧作出呢個檢視啦。咁就真係對俾乘客咧係對佢出年嗰個航班安排咧係獲得更清晰嘅概況嘅咁樣喎。咁因此咧就對明年1月15日或之後嘅部分航班咧，係作出時間上嘅調配或者取消嘅嚇。嗱，咁當然我哋都明白，航空公司突如其來咁多嘅需求咧，係真係需要調動航班啊，或者真係要調動啲人手啊，甚至可能我聽見有啲航空公司講都係請唔夠人嘅，要臨急咧係即係招聘大量嘅員工咧去服務呢啲航班，咁個運力咧先至可以提升到一個合理嘅水平啦嚇。咁但係咧就真係咁樣嘅安排之下咧，就真係令到有好多人原本即係外遊嘅計劃咧就打亂曬嘅。咁有好多人咧就希望盡早就即係 book 咗個機票，就唔使即係去到臨近佳節或者係過年聖誕嘅時候咧，就要應付即係貴幾比平時貴幾倍嘅即係機票價錢咯嚇。咁但係咧就今次如果買咗香港快運機票嘅人士咧，就可能真係都避唔過啦嚇，即係可能都要補翻即係幾倍嘅價錢咁樣嚇。 咁但係有啲嘅乘客咧，咁都喺網上面繼續訴苦啦，咁都講到話，其實如果你冇航班啊，就唔好俾人預訂啦。即係到預訂咗，大家真係準備咗個行程啦，可能要向公司請假啦。咁而家就同大家講話啊，要取消嗰個航班啊，或者叫你咧要補差價去轉另一個航班啊。咁難怪啲顧客咧、乘客咧會覺得係唔公平嘅一啲待遇嚟嘅。咁而家香港快運咧，咁其實我哋都有邀請佢哋接受我哋嘅訪問啦。不過咧就未能夠安排呢個訪問，咁就只能夠咧以文字咧去到回覆我哋。咁香港快運就話咧係正喺度積極透過 SMS 短信啦，或者係電郵嘅方式去到通知受影響航班嘅旅客，並向佢哋咧提供選擇嘅方案。咁包括咧係提供其他合適嘅航班而无需额外缴付费用嘅，又或者系安排全额退款。咁旅客咧就可以透过香港快运嘅官方 Facebook、WhatsApp、微信官网嘅线上客服咧系即时对话，咁以及咧电邮同佢哋嘅客户服务部咧去到联络嘅。咁当然啦，就而家香港快运有一啲嘅联络客户服务嘅一啲热线啊、方法途径啦。 咁但係即係而家個情況未知啦。咁但係即係根據傳媒報道咧，較早前咧都有啲顧客話咧就未能夠聯絡到香港快運嘅客戶服務啊。咁就話個安排混亂啦，影響顧客信心咁話。 嗯，係啊。咁呢件事咧仲係發展當中嘅，因為我哋都未知道究竟苦主大聯盟嘅訴求咧，究竟香港快運係能唔能夠即係滿足到佢哋啦嚇，同埋即係譬如話要要賠退款，咁嗰個安排又係點樣咧？順唔順暢咧？即係預約另外一個航班，咁個情況又係點咧？咁呢個都係未知嘅。咁都係大家，我諗消費者都係要比較留意少少啦嚇。咁政府而家到目前為止都好似未有啲咩正式嘅表示嘅，就只係我哋抄翻資料咧，見到2017年咧就都試過一次咧，就香港快運咧都突然間試過即係取消航班，咁咧就即係民航處咧都係即係出嚟係同呢一個香港快運嘅高層咧係有溝通咁樣嘅。 嗯，咁啊，當然啦，即係都明白咧，即係而家係一下子要恢復翻，即係嗰個航運咧，咁啲航空公司調動咧係需要時間啦。咁所以咧，今次嘅事件咧，即係當然係香港快運去到取消同埋調動啲航班啦。咁但係係咪淨係得香港快運嘅情況咧，還是可能真係其他航空公司都有類似咁嘅情況咧？亦都留意翻咧，呢間香港快運咧就由國泰全資擁有嘅。咁究竟啊，係咪即係國泰嗰個嘅調度都係一時間未能够满足到，即系突然间增加嘅需求咧，这个值得大家关注啦。 系啦， 好啦，我哋电话1872311，1872311，问下各位听众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订咗呢个香港快运嘅机票咧？有冇都遇上类似嘅情况，就系话需要系取消或者系要调动其他嘅航班咧？咁大家又点样睇呢件事件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咁啊，唔知道消委会有冇收到相关嘅投诉咧？ 系 嗱，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消委会嘅总干事黄凤娴啦。黄凤娴你好， 你好卢宇光， 你 好， 你好黄凤娴。 请问消委会收唔收到关于香港快运呢啲取消机票嘅啲投诉啊？ 一定有收到噶啦。我哋而家咧就暂时收到六宗，咁呢六宗咧，其实佢哋嗰个投诉嘅性质都系一模一样，都系讲紧咧，收到信息就话个航班突然之间被取消啦。咁当然个消费者梗系心急如焚啦，因为好难得已经扑到张机票吓，扑到啲机票谂住即知可以喺农历年间或者系自己放假嗰阵时就可以去下玩啦。咁但系点知突然之间你话取消，但系咧你又话可以透过唔同嘅方式就可以更改翻你嘅航班，又或者去退款。但系点知咧就系所有嘅消费者咧都系一致咁样话俾我哋听咧，就算点试都好啦吓。不论是电话线上服务、社交媒体等等的联系方式呢，都是找不到人去处理他那张机票的问题。所以呢个消费者就更紧张啦。因为一就很希望尽可能呢就换日子，就不需要加钱，换了个日子又或者是换地点，但是都不需要加钱啦。第二有些消费者会觉得咦原来这么稳阵的，不如退款啦，想尽快处理了这个问题之后呢，自己就再去决定究竟那个行程又或者自己放假嗰、那個嘅安排。咁但係咧，無論點揾都揾唔到嘅話咧，即係呢個係真係客户服務嗰方面嘅問題啦，係出現咗岔子嘅話咧，咁當然咧，佢哋想消委會盡快知道佢哋嘅情況，咁啊希望盡可能幫佢哋處理咗個問題咯。 嗯，其實消委會係咪以前都有處理過類似嘅事件有關嘅投訴嘅咧？同埋即係嗰陣時嘅做法同而家係咪都係用翻嗰種方法去跟進咧？你哋 其實久唔久啦嚇，其實過去。廉航可以讲话兴起嗰阵时咧，其实都遇过唔少嘅呢啲问题嘅。就系、是、因为其实头先你都有提到咧，其实去营运一个航空公司，当佢要更改佢哋啲航班啊，又或者系突然之间系复飞啊等等咧，牵涉嘅营运上面嘅安排嘅细节咧，系非常之复杂嘅。咁呢样嘢大家系明白嘅。但系当你去出售咗你啲机票之后，咁但系你突然之间取消，其实真系好影响咗个消费者嗰个嘅安排，系带来好多困扰同埋不便嘅。咁但系咧，好多时因为系廉航咧，佢哋嗰个成本系尽量压到最低。咁所以咧就出现咗我哋而家呢个情况啦，就系、是、个客户服务嗰方面咧就做得唔够好啦。个客永远都系联络唔到，又或者之后嗰啲条款咧，有啲客就会话系严苛啦。你突然之间去要俾嗰个叫附加费，又系多得好紧要啦。 又或者之後一改再改啦，呢啲咁嘅情況咧，喺過往都真係有發生過嘅。咁所以喺呢一度咧，我哋都好希望，即係咁當然大家都好希望航空公司咧，就係、是、可以好順暢地營運，令到大家可以外遊啦。咁但係呢一方面咧，就真係希望咧個航空公司係盡快去改善翻佢哋所有嘅安排。去令到個消費者可以有十分之高的透明度咧，去處理到佢哋呢啲嘅情況咯。如果唔係嘅話，即係一場歡喜，又或者甚至有呢個經濟上面嘅損失咧，係大家都唔想見到嘅事嚟嘅。 嗯，係黃鳳賢啊，就呢一件事發生之後咧，就消委會都發出咗即係一個聲明啦，就話呼籲啲消費者咧係買飛之前咧都係細閱嗰個即係條款嘅咁樣嚇。嗱，咁好多消費者買機票之前真係好少去細閱嗰個機票上面嘅條款啦嚇。咁我想問一問啦，即係我哋話買機票嘅時候，嗰啲條款喺邊度可以見到嘅咧？同埋嗰啲條款係咪？真的可以让一间航空公司是可以免责的呢？就是说啊，我因为嘅操作的原因啊，或者任何不可见的一些原因呢，我就可以随时是取消我这班航班的，你们就没得申诉。即是有没有这些这样的条款的呢？其实 其实过往我们看过很多不同航空公司他们的条款呢，因为他们很多都是有这个条款在这里的，就是即是如果他们去更改的话呢，有啲航空公司甚至话我唔需要有责任通知你添。 哦， 系、即系呢啲我哋会觉得系略为过分咗少少嘅。你唔话俾个客厅唔通过客每一日自己追住自己个飞机票系点样样咩？即系我觉得唔系好合理啦，系咪？吓咁嗱，因为始终佢哋有个营运嘅不明朗因素或者系啲唔确定嘅因素。譬如话当地嘅民航局去改咗佢、又或者系有其他預知唔到嘅情況，譬如話天氣啊，又或者 不可抗力嘅因素啊，呢 啲係啦，呢啲原因，佢係要有一個條款咁樣去保障自己。咁但係我哋都係講啦，條款還條款，但係你對客戶服務嗰方面嗰個嘅承諾同埋嗰個質素咧，係應該要保持翻喺度嘅。但即係當你遇到呢啲問題，你一定要盡快去安撫翻啲客，同埋處理翻個客飛唔到嘅問題嘅。咁但如果呢一方面都做得唔好嘅话呢，咁绝对係会令到啲客除咗担心之外，就会有啲阴谋论啦，就会觉得你係咪我买嗰张机票特别平，你而家可以买贵啲，所以你特登踢走我，咁令到你可以再买贵啲嗰个机位呢，咁即係有好多唔同嘅諗法就会走咗出嚟。咁但係呢啲情况係绝对唔從一个相遇嘅角度，你係唔想发生嘅，你应该要盡快帮个客去搞返掂佢哋嗰张机票囉。 嗯， 航空公司就要取消航班，咁就如果为个旅客呢去到换另一啲航线嘅话呢，咁要收一啲嘅差价啦，或者係一啲行政费啦。其实呢啲嘅价钱啦，额外嘅收费除咗喺嗰个嘅条款里面係咪即係有写到嘅呢，有条款有冇写到嘅呢，同埋呢个收嘅价钱有冇一个话即係一个合理嘅水平嘅呢？即係譬如旅客觉得呢个嘅额外收费好似真係唔合理喎，太贵喎，即係成我嘅机票嘅一倍价钱喎。咁其实呢啲嘅做法有冇问题嘅呢？ 其实呢就好多时如果你係换同一地点但差唔多时间嘅话呢，一般嚟讲呢好多航空公司即係根据我哋过往睇落一啲条款呢，都尽可能係唔会收个差价。但如果譬如话你根本係由讲 A 城市去 B 城市，个路程又唔同，又或者係平时我哋都知道可能去 B 城市会比较贵啲嘅话呢，咁你俾返个个我哋叫附加费啦，或者差价呢，就大家都会係有一个合理嘅理解嘅。咁但係当然啦，就会睇返个差价係争几远啦。咁如果你剛才讲到话可能係争一倍咁样，咁当然呢就係、是、会轮到个消费者就要自己去考虑啦，究竟我愿唔愿意付呢个价钱去换嗰张机票囉。因为呢喺嗰啲条款上面呢事实上係冇讲到明乜嘢为之合理定唔合理嘅，因为好多时机票呢就不论地係传统航空公司又好，又或者係廉航都好啦，佢哋都係根据嗰个市场嗰个情况呢嗰、那个供求嗰方面嗰个嘅情况呢去定价。咁所以呢好多时候我都会叫消费者呢係保持嗰个理性，就係即係当你遇到呢啲情况嗰陣时候，你就一定要去了解一下究竟仲有冇其他嘅选择。你可唔可以喺另外一度暂时订到张机票唔需要畀钱住，又或者係你盡快做咗个退款之后自己再作另外一啲安排。咁呢一啲呢就消费者係一定要有早啲一个部署，先至可以合理地去处理到佢呢、這个而家面对呢一个困境。 咁其實消費者委員會有冇接觸過即係呢一個香港快運嘅管理層同佢傾過呢樣嘢，有冇咧？ 我哋都会尝试接触嘅。咁其实因为呢就我哋都係啱啱收到呢一方面嘅投诉啦。咁同埋呢就我哋都係想睇多一两日睇一睇佢哋究竟已经点样去交代件事件。咁同埋呢就係、是、可能里面可能仲有一啲嘅变数啦，可以讲话。咁我哋都係会同嗰、那个有关嘅航空公司我哋会紧密嘅接触，同埋去希望佢哋盡快处理晒所有呢啲问题啦。因为即係我哋好多时啱啱开始收到呢啲都係冰山一角。咁、我哋希望喺问题未发酵得严重嗰阵时咧，佢应该要尽早就已经去处理翻晒佢自己所有嘅问题嘅。 其实呢啲航空公司嘅一啲换航班啊，或者系一啲要退票嘅安排，都应该写晒喺条款入边噶啦。咁但系即系可能好多嘅旅客啊、顾客都未必会真系睇啦。咁你哋都希望咧航空公司可以提升资讯嘅透明度啦。其实有冇可能真系叫做要求或者系逼敦促啲航空公司？就喺一啲呢啲嘅條款上面咧，就更加係寫得清楚啲，可能真一定要讓佢哋睇咗，或者係讓顧客睇咗先至去到付款，去到撳掣。咁呢啲情況可唔可以再逼航空公司做多一步咧？ 絕對可以嘅。你呢一個建議係好多時我哋見到唔同航空公司嗰陣時候，我都真係有提點佢哋去做呢樣嘢嘅，因為有一啲航空公司明顯地佢個網頁咧。他們講我條款的時候呢是講得仔細很多，又或者是就住什麼情況的時候他們的做法呢是講得比較清楚一點的。但是亦都有些航空公司呢就未必是講得那麼詳盡，又或者是那麼明顯。咁所以呢就在這一方面呢，我覺得所有航空公司呢都應該要改善的。特別是我們現在已經面對這些情況啦。咁我覺得是絕對有空間去改善。咁但係呢度呢，我都想提消費者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好多時呢，就當大家喺一啲我哋叫旺季啦，特別係啲放假時間去外遊嗰陣時呢，一方面就想個機票去到即盡可能搵一啲比較平啲嘅機票，咁同即將整體嗰個旅遊成本去減低呢，就係、是、去譬如話酒店都好啦，你訂咗張機票之後呢，好多時你訂酒店呢都係訂一啲不能退款嘅一啲酒店。咁喺咁嘅情況呢就比較麻煩啲啦，因為個原因就係個機票真係喺個條款上面佢有機會會調整㗎嘛，即係時間上面調整嘅，或者可能係直情係取消咗嗰個航班。但係你啲酒店因為咁而你又要取消埋呢，或者係你要改嘅話，有啲唔俾你改，但亦都有啲改嘅話呢，就要你又要俾好多唔同嘅附加費呢，即係嗰啲更改費啦。咁其實真係一個更改會令到你有幾重損失。咁所以呢，喺訂酒店嗰度呢，喺呢一度都要溫馨提示下消費者呢，面對呢一啲不明朗嘅情況，即係特別機票嗰度呢，可能喺酒店嗰方面嗰度大家都要留意下去揀邊一類型嘅酒店去訂，同埋個條款上面呢就要睇一睇，睇清楚呢佢俾唔俾你去更改啦。 OK， 好，唔該晒黃鳳 霞，唔該曬你， 多謝你啊。黄凤娴就是消委会的总干事来的，虽然大家都很兴奋，即零加三想出去外游，但是在这个订机票啊酒店的时候都要看清楚一些条款。 是啊，有旅游业人士就说，不如你以后你为了安全起见，不如你报团就可能会好一点，即是那个旅游公司就可能可以帮你跟进这些东西的，这个大家可以考虑啊。 也都要看看那些订酒店的平台，有些都会说那个酒店是要改时间咧，有冇得退款咧？需唔需要额外附加费？都要睇清楚呢啲嘢啦吓。 洪德以及迪布维格获得表扬，佢哋喺研究银行同金融危机方面作出嘅贡献。三个人将会分享1000万瑞典克朗嘅奖金。天气方面，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40%左右，预测非常干燥。今晚和明朝部分时间多云，天气较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晴同非常干燥，早晚仍然较凉，星期四云量较多，接近周末气温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变电站嘅交通意外咧，就仲未清理好，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同埋反方向嘅新清水湾道近住圣约瑟英文中学。另外，大埔道去九龙方向近住尔登华庭咧都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见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就排到沙福道。龙翔到西行去狮隧就见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观塘绕道近住顺业街。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慢车龙尾九龙湾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圣佐治大厦。新界区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擠塞，龍尾浪翠園；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另外，青雲路去山景村近住青雲站一段都車多，龍尾球錦秋中學。仲有青山公路去屯門方向近海景花園一段車多，龍尾小欖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排到城門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江諾道中有緊急維修，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文華里嘅慢線暫時封閉，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寶林路馬油塘村秀茂坪方向、林錦公路陳心記來回。最後食安仔提提你，想食零食嘅時候可以試下食新鮮水果啦。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擴闊知識領域，網絡文化通識。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新英皇查理斯三世的皇室花费、皇室丑闻等等，或多或少会影响民众对君主立宪的支持度。如何权衡皇室的传统和维系民众支持，会是查理斯任内最大的挑战。马恩赐、海林、苏轼一起倾下皇室是不是已经过时。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是晚上的7:08，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杨立门啊，咁啊呢个时间想同大家倾下咧，关于系政府康文署嘅康体设施嗰个租用嘅问题啊。咁如果大家有经验咧，去到租过呢啲康文署场地去到打波啊、做运动咧，都可能都知道咧系非常之艰难啊。因为咧即系而家个需求好大啦，咁但系呢啲康体设施嘅供应咧又好似唔系好够，咁所以咧就经常咧都出现咗咧就系好多人要通宵排队啊，即系好早起身咧就要去抢啲场嘅问题啦，亦都系出现咗一啲嘅状况咧，就系炒场嘅情况出现啦。有啲人咧就专系咧系去到好早起身上网啊，或者去到现场嗰度扑呢啲嘅康文署场啦，咁然之咧就系炒场咁去租出去噶。咁咧就曾经都试过有啲嘅例子，就话咧篮球场系租2小时咧就炒到1000多蚊。 哇！ 咁就當然啦，就令到咧有一啲真係有需要用嘅市民咧，咁就承擔咗高啲嘅費用啦，亦都係有一啲唔公平嘅現象出現啦。咁、其實康文署咧就喺五月開始咧就推出咗一啲嘅措施咧，希望可以打擊炒場嘅。咁包括咧就係話嗰個租用人啊嚇登記人咧一定要喺現場啦。同埋咧就唔可以咧就將嗰個嘅租用證咧嚇，即係租用嘅權咧就係轉讓俾其他人，咁呢啲咧都會被視為違規噶。咁但係咧個成效係如何咧？可能都問下各位聽眾啦嚇。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872311，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講下你哋所見到嘅情況啦。咁但係見到今日咧就康文署又再進一步推出一啲打擊炒場嘅新措施啊，楊立滿。 是啊，今日呢就康文署就宣布啦，就头先陆李光讲呢就五月呢就政府出过一次招㗎啦，去打击呢啲即係炒场党啦吓。咁、呢就再推出呢就四项呢由11月1日开始生效嘅新措施去进一步打击即係租用嘅炒场嘅活动㗎。咁、第一呢就係、要延长租用人呢就不取场或者不在场使用嘅违规适用期㗎。咁而家嚟讲呢就租用嘅人士呢係任何连续30日之内係录得两次违规，即係违规意思即係一系就唔攞场啦，或者係不在场去使用嗰個場地啦，就會被暫停咧，係預訂收費嘅設施咧資格係90天嘅嚇。咁但喺新措施之下咧，即係話由11月1日開始咧，所有有效或者新生效嘅不在場不取場嘅違規記錄嘅適用期咧，係由連續30日咧係調整到連續60日嘅，咁去加重咧係對租用人違規嘅一啲嘅阻嚇力嘅。 即係延長計算你違規嘅日期。 係啦， 即係如果即係之前就30日內違規兩次就停你租用嘅資格啦。而家係60日內違規兩次咧， 係啦， 就停用你嗰個資格嘅。咁所以就計算嗰個違規嘅日數又多啲啦。 系咯吓，咁即系以前就即系一个月差唔多可以违规即系两次啦，而家咧就即系一个月只可以违规一次，即系平均嚟讲咁样吓。嗱，咁另外咧就系加重租用人咧系违规转让用场许可证嘅惩处安排嘅吓。咁你都会将而家咧就系康文署咧就会将租用人咧系因违规转让许可证咧被暂停预定收费康乐设施嘅资格嘅期限咧，由现时嘅180天咧，系增加到360天嘅吓。咁即系话咧，即系违规嘅话咧，就即系跟住嗰360日咧，即系都冇得俾你预订啦咁样。 嗱、第三个措施咧，就涉及系足球场啊，讲紧一啲天然同人造草地足球场啦。咁就话康体通嘅用户咧，去到提交呢个足球场嘅抽签申请嘅时候咧，就必须要填报另外四名用场人士嘅康体通用户编号啊。咁而租用人咧，亦都要同其中三个人咧一齐签场同埋使用呢个设施，先至可以咧就租用到嘅。咁啊，而家嚟讲咧，其实就讲紧系净系租用者自己一个做抽签申请啦。头先讲啦，嚟紧咧十一月开始咧，就呢个租用人咧要填埋另外四个用场人士嘅用户编号，咁同埋咧去到签场嘅时候咧，要连同其中三个人咧就带埋身份证文件啊，同埋认可资格证明咧，就一齐咧去做呢个身份同埋查核同埋登记嘅吓。 系啊。咁另外仲有一项咧，就系一个即系优化嘅措施嚟嘅，就系咧调整翻咧，即系已经取消嗰啲嘅段节啊，即系嗰啲设施嘅段节咧，就取消后翌日咧就系重新系预订嘅一啲嘅安排啦。咁即系话由11月1号开始咧，已取消咗嘅设施嘅段节嘅重新预订时间咧，就将系由上午嘅7:30咧，系调整到去上午7:00正咧，就开始可以喺网上咧，即系话即系康体通啦吓。咁咧就以公平嘅原则之下咧，就同其他喺早上7:00开始预订设施嘅同步，系俾市民咧系先到先得嘅方式咧，系预订到呢啲即系已经取消咗又重新摆翻上嚟俾你预订嘅一啲段節嘅， 咁所以有啲措施就係加強嗰個嘅罰則啦，收緊嗰個措施啦。 係咯， 另一個措施咧就係講緊租用足球場嘅時候咧，必須要多啲人咧同你一齊去到申請同埋簽場啦。咁 咁可能都問一問各位聽眾啦，大家點樣睇呢啲嘅措施咧？有冇幫助咧？去到打擊呢個炒場嘅問題，讓大家可以更加真係方便去到租到場地咧嚇？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今日時間我哋請嚟一位立法會議員同我哋傾傾啦。 好啊， 電話旁邊有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鄭榮信啊，鄭榮信你好。 系啊，两位主持人， 你好。 点样睇呢四招呢个加强打击炒场嘅措施啊？ 首先咧呢个咧，即系有系好似你咁讲啦，加强措施或者加辣啦，你问我，其实早几个月之前咧，即系政府都即系康文署都特别就住即系炒场呢个工作咧，就有啲新嘅措施嘅。我觉得政府咧。或者問康文署咧，肯去為咗呢啲炒場黨去做一啲工作咧，我覺得值得支持嘅，因為始終咧，即係實在係咧，大家都受呢啲炒場之苦啊，即係用緊400-500去捉個球場咁樣，其實就要俾一啲炒場嘅費用，其實就好唔應該嘅。咁所以整體我哋覺得政府係應該要諗呢個方法去做啦。咁但係今次呢個措施咧，就其實頭先都即係你主持都有講到啦，主要都係加辣嘅啊，即係譬如將啲時間啊加長啊，或者係將一啲嘅人手，即係要申報嘅人手咧，加多咗啦咁樣。咁樣好難話未必係得，應該咁講，好難話唔得嘅。即係呢啲咧，你一定係加辣咗之後咧，就一定係要求多咗，咁你咪加重咗嗰啲炒場黨嘅成本咯。即係佢原本一個人嚟攞場，可能佢揾夠四個人嚟攞場啦，咁樣又或者嗰、那個原來我有個罰則咧係重啲嘅。咁如果有一個人被罰黃牌停賽，咁佢又可以等一輪都唔可以再用啦，咁樣。咁呢啲都唔係唔好嘅方法，都係一種方法。但係我自己覺得咧，都係未係我最覺得最好嘅。完善嘅方法咯，因為始終咧，我覺得政府都一路都未有啲諗法咧，係點樣真係真真正正係打擊一啲咧，係攞炒場攞嚟做生意嘅人士咯，即係有啲人佢真係冇成本嘅，佢真係純粹係喺日日去撳掣，撳到個場之後就將個場賣俾人，咁呢啲咧佢係未有效打擊得到嘅。而當中而另一方面咧，其實佢而家呢啲咁樣嘅措施咧，係某程度上係影響到一啲嘅私人嘅教練啊咁樣，其實都一齊傷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其實歸根究底咧，政府應該諗下究竟點樣真係可以打擊到呢啲咁樣嘅炒場黨啦。其實我自己就建議咧，係加重一啲罰則嘅。咁第二咧，就係其實咧，而家現時呢階段咧，其實我就未有咩數據嘅，因為其實政府咧都講緊行咗四幾個月啦，即係呢個炒場嘅措施。嗱，雖然咧感覺上邊咧，亦都有啲市民同我講話 book 場係容易咗，咁但係實質係咪真係容易咗咧？政府有冇多少啲數據話俾公眾知道？嗱，我哋之前嘅措施係得嘅，咁所以而家我哋加辣咧，就更加咧係足球場咧係未做得好，咁我哋加辣到佢一個位咧，就會令到佢真係 book 唔到啦咁樣。咁係咪可唔可以有多啲數據咧？咁我覺得呢兩方面咧，政府咧就未有一個足夠嘅回應咯。 咁其實好多呢啲咁嘅炒場黨啦嚇，就佢哋都係為咗賺錢啦。咁你而家你加辣咗之後咧，就即好似兵捉賊咁噶，即係佢哋就可能即係加多好多人走去即係圍攻啦嚇，即係多啲人走去撳電話去訂啦，甚至你話要求佢哋要在場，咁佢可能即係攞場嘅時候，或者係全程就揾多幾個人喺度，即係就唔離開啦，就全程喺度，咁你都捉唔到佢啊！即係佢冇俾第二個人用啊嘛嚇，咁即係變咗，即係佢哋嗰個成本咧，可能佢哋又轉嫁咗俾嗰啲真係想租場嗰啲人身上嘅，即係佢炒到即係而家好貴啊嘛，1000+一場嚇，咁樣其實有冇意義咯？即係其實治標唔治本嘅呢樣嘢。 嗱，而家調翻轉咁樣講咧，其實咧，如果一個普通嘅市民啦，冇經過炒人黨，佢去 book 場咧，佢係容易咗嘅，因為透過康體通，佢用網上去訂，即係我自己走咗去撳咧，係一定係會比以前係容易，機會大咗嘅，咁樣。咁呢個係俾普羅市民啦。其實我哋都唔應該鼓勵咧，係市民咧係用呢啲炒場嘅炒價去做嘅。咁當然而家你用呢個炒場嘅方法，即係用呢個方法咧，就一定係加重咗炒場嗰啲炒場嗰啲公司咧，機構嘅公司咧，佢一定係成本多咗，佢就一定係會將個價錢咧轉嫁去俾嗰啲嘅使用人噶啦，咁但系个翻转头就系我哋应该系谂办法，让到唔需要有呢啲中介啊喺里边从中咧系赚取暴利嘛。咁所以翻转头就系其实应该要打击啊，等再重新就要打击呢啲所谓嘅炒场嘅人啦。即系当然就系而家系加辣系其中一种方法，但系我自己觉得咧系头先讲紧话，我觉得应该有罰則嘅，即系譬如咧。是對他來說是譬如要罰款啊，或者是一些犯法的，即是不可以這樣做的。那這個我想個信息要清楚咯。而另一方面呢，其實呢亦都事實呢，現在是影響了一些的 可能是健教練啦，即係有啲嘅私人教練，可能佢平時教個班組，跟住佢咧就係、是、教小朋友咁樣。咁而家亦都某程度上咧係打擊咗呢啲咁樣嘅小公司係去做生意啦。咁其實但係即係所以政府亦都要同步諗下。我哋成日都講嘅，而家成日又翻返轉頭個問題啦。你頭先啲措施係有少少治標唔治本㗎啦，係真係短期㗎啦。咁究竟個場地嗰度究竟係咪真係可以有辦法開多啲咧？其實我過去呢幾個月咧，我都講咗好多次㗎啦。即係你不論政府係咪真係有空間，唔好做得咁慢啊，起場地起快啲啊，起多少少啊，爭幾多嘅就真係切切實實話俾市民聽，有個時間表路線圖話俾人聽，話我哋起翻多啲啊，又或者即係用唔同嘅方法。去諗出嚟嚇，即係捐窿捐罅啦嚇，即係學校哎呀，佢哋可唔可以借個場出嚟俾某啲運動會去做咧？等等，咁就主動地去出擊，讓到即係多啲人可以用多啲場地咯。其實有時都幾嘥嘅，你見到有好多場地，好似就係擺喺度又冇人用，但你其實咧你要用嘅時候咧又唔夠地方用咁樣咯。 其實而家即係康文署都去到加重咗個罰則啦嚇，所謂加辣咗啦。咁但係我諗即係一個比較難去執行或者去作出懲處嘅問題咧，就在於如何。我去到證明嗰個租用人就係一個炒家咧，即係佢就真係即係而家喺新嘅規定之下咧，佢就可能真係凍咗喺個牆度啦，喺租用嘅時間之內，你亦都好難去證實個租用人同其他用家之間有一個叫金錢交易嘅一個關係嘅。咁所以如果佢真係凍咗個人喺度嚇，去到將個成本又轉嫁翻俾個用家嘅話，其實真係康文署都好難去到證實嗰個真係一個炒家而去到作出懲處嘅噃。 是嗱，過去幾個月咧，其實即係有少少冰捉賊嗰種感覺嘅，咁咧就即係其實康文署啲前線同事咧，有時都難做嘅，啊，即係咧佢可能有呢啲咁樣嘅小爭拗喺度嘅，喂，究竟呢個場係咪真係你係一個炒家，定係你係一個人去幫手去買場啊，定係各樣咧？因為呢啲咁樣嘅事咧，即係總之啲炒家總有啲方法咧話俾你知，喂。啊！你咁樣掩飾，你就係一個用家嚟㗎啦，咁樣。咁所以呢個係唔係好理想啦？所以頭先都有講翻，即係點？但係嗱，你其實係咪一定要用呢一種長治嘅方法咧？嗱，其實你有好多唔同嘅政策，有時候咧，佢要去堵截，佢都可能有好多方法噶嘛。而家成日都啲炒場嘅人咧，成日都係網上嘅賣嘅。咁係咪政府都有啲人可以去考慮放蛇？係咪？即係你為你捉翻嗰個真係，你而家佢擺到明喺個網上話俾人聽啊！呢個筲箕灣乜乜體育館2800蚊，咁你咪真係同佢講話，喂，你就去放蛇去捉呢個人係咪得唔得咧？咁係咪冇法例？咁咪修改法例去做咯。即係但係你一定要去堵截呢一個啊收2800蚊嘅人。哇！多於你就咁走落去嗰個體育館去，哎，同佢冰捉賊，捉即係好似嗰啲警匪片咁，你捉唔捉佢都係啲賊仔，你都唔好捉到個大鱷咁樣咯。 頭先你都提到話，即係都擔心而家新嘅措施咧，可能會影響一啲即係叫做小型嘅訓練班啦，或者一啲私人教練啦嚇。咁你又覺得有咩方法可以俾到空間呢啲人士去到租場咧？ 而家咧真係其實。我哋都覺得幾對於呢啲嘅小型嘅體育會咧，其實佢都擔任住一個工作嘅，即係講真，佢哋都可能培訓緊啲年輕人啦。其實可能佢哋都係一個接駁嚟嘅，即係可能我哋精英運動員未到精英運動員，但係佢又好有 potential 打緊嘅時候咧，呢啲嘅體育嘅會啦，或者係教練咧，其實都做緊好多嘅嘢嘅。咁我覺得咧，即係其實同步都可能諗一諗咧，體育總會佢哋或者係嗰個 book 場地嗰個嘅方法啦。即係而家嗱，即係嗰個有呢個又牽涉咗好多嘢嘅。即係康文署而家有好多嘅系統嘛，啊體育總會就攞先定點樣？咁究竟點樣日後係咪仲可唔可以有多啲架構係讓到呢啲會係佢可能佢可以去申請又有個空間排隊點樣做咧？咁嗱，呢個又係一個方法。嗱，不過呢個咧，你講我哋講呢件事嘅時候咧，又會有另一啲爭拗啦。喂，有多一層。咁我哋有普通市民咧，又難啲去攞咯喎。咁所以咧，即係呢個成日都係雞同雞蛋嘅問題。所以翻轉頭，我成日都覺得我哋唔好淨係嗱，其實而家我哋啲場咧，近排咧已經係攞咗啲場係我嚟做嗰啲檢測中心，攞咗好多，已經少咗好多噶啦。咁其實康文署即係如果可以嘅話，我希望佢再真係頭先我咁樣講話，佢捐窿捐啊，去諗辦法，佢仲可唔可以揾多啲場地嘅方法去翻嚟？即係譬如我哋今日啱啱民政事務委員會先開會啦，咁啊講緊話荃灣公園咧，我哋就會起可能足球場啊，幾多啲咩措施？即係每一次諗嘅時候，可唔可以即係起高啲咧，起大啲咧？我哋都攞深水埗個做例子嘅，而家深水埗一個長沙灣嘅體育館場地咧，係原本一層嘅，佢嚟緊政府咧就因為市建局重建咧，佢就會起一個18层嘅大樓，當中有6层係做體育設施嘅。咁呢啲即係超即係think outside the box 可以諗得。 闊啲，令到即係喂嗰啲體育體育場地係點都唔夠㗎啦，可唔可以即係勤力啲、品大啲，咁先係可以治本咯？ 係啊， 咁其實即係翻轉頭咧，我期望施政報告啦，即係嚟緊都好快施政報告啦。咁我除咗係文化，我知道文化藝術咧係好其中一個好重要工作，但係體育咧，我哋嘅體育事業咧，其實而家個成績咁好，係咪？我哋香港人咁熱愛做運動，係咪？即係既然大家都有呢個心啦，可唔可以做？唔好成日都俾人哋，如果想做運動，唔係淨係得跑步，可唔可以多啲嘅選擇？我哋多啲嘅體育項目去推動。咁政府可唔可以喺施政報告嗰度？我期望啦，都可以個力度可以再大啲喺體育方面。 係啊，係啊，其實而家嗰個所謂體育設施嗰個短板嘅情況都幾嚴重嚇，即係根據民政局早前向立法會提交嘅一個香港運動設施供應顧問研究報告咧，就話估計未來五年咧，香港仍然係欠缺49個室內標準多用嘅球場啦，3個足球場啦，4個田徑運動場等等嘅。咁據你嘅了解，其實有啲乜嘢原因係令到香港而家短板得咁犀利咧？啲活體育嘅設施？ 嗱，即係缺場地咧，就一定係咁噶啦。我自己覺得過去咧，我哋喺推動體育嘅場地方面咧，嗰個政府嘅力度係唔夠大嘅。我都好明白，即係大家個 focus 咧，好多時候都擺咗喺房屋嗰度啊，起多啲公屋，起多啲公屋咁樣。咁就可能有時咧就有啲缺陷啦，即係話有地方嘅先搞咗起咗樓先啦，起咗公屋先啦咁樣。甚至有啲地方咧就係、是。其實應該就要起個球場嘅，佢就愛嚟起埋樓咁樣，咁就咁樣嘅情況就成日都見到嘅。咁所以咧，其實喺康文署去推動或者以前嘅民政事務局去推動呢啲體育場地嘅速度咧係緩慢嘅。嗱，其實咧我哋都多謝前一屆嘅特首啦，即係阿梁振英先生，佢都整咗個五年嘅體育嘅計劃咧，去改善呢啲嘅體育措施入面起過啊或者各樣。但係咧我自己覺得整體咧都唔係好夠快，即係都係慢。即係譬如簡單我頭先講九龍仔公園泳池咁樣，由討論到話起得成咧，講緊過10年嘅時間咁樣，都係翻新一個泳池啫。咁仲有好多，其實有好多嘅體育用地咧，原本我哋鋪排咗擺咗喺度話起㗎啦，亦都未見到遙遙無期未有影嘅。咁呢啲嘅係咪應該都即係大家既然都係有心啦，即係我自己都會喺立法會推動啦。可唔可以攞翻呢啲地方出嚟？喂，大家一齊呢塊地原本係決定咗我嚟做體育設施㗎，可唔可以起快啲，加快個進程，即係攞翻出嚟用咧？唔好即係碳慢板啊！即係咁，即係其實你唔係一定要話，我就一定要起樓先，跟住我就B 嗰啲唔理住㗎嘛。咁其實你嗰啲體育設施其實都可以同步，係可以做快啲咯。咁我覺得呢個係可以諗啦。跟住另外咧。就諗啲新嘅方法啦，我哋譬如我都建議過嘅，即係譬如啲學校，如果假設佢嚟緊係起嘅，可唔可以起學校嘅時候，佢順便起埋一等大樓嚇？嗰間學校唔係淨係可以4-5層，我起夠15層，其中有嗰個體育大樓咧係俾康文署去管，但係又同學校一齊去用嘅，咁又係一種方法。咁或者呢啲咯嚇，即係其實都仲有好多，我覺得其實事在人為嘅啫。我自己見到其實就算 even 市區都仲有好多空間係可以我哋起多啲體育設施嘅。咁譬如我自己過去做過渡性房屋都可以揾到好多地方啊。咁點解起康樂設施唔可以呢？咁樣咯。 其實會唔會有啲現有嘅一啲康樂設施可以重建啊，令到佢可以容納更加多嘅場地啊？咁就變咗即係當然而家已發展嘅區域咧，可能要再揾新嘅地就可能難啲啦。咁但係一啲現有嘅設施，可能如果會唔可以透過改建去到令到更加多空間可以生產到出嚟咧？ 我絕對覺得有空間。大家如果喺市區嘅話咧，成日都見到有啲體育館，又或者咧有啲嘅社區中心，其實全部都講緊30年、40年嘅啦。其實譬如好似以石硖尾社區會堂為例啦，40年嘅建築物嚟㗎啦，得一層，裏面有一個羽毛球場或者當個排球場啦，嗰、那個使用率咧，我諗係99%㗎啦。咁其實嗰個一層嘅石硖尾社區會堂，其實可唔可以變8層咧？即係其實還掂，你都係要起咯。又或者你透過屋村重建嘅時候，可唔可以一係唔起，一起就起個高少少嘅，起多幾層咁你嗰設施咪即刻馬上係可以增加咯。咁所以其實你嗰啲社區會堂咧有少少嘥嘅。而家你見到咧，不論喺深水埗好幾個社區會堂，全部都係嘥嘅。咁可唔可以即係譬如呢個又係唔可以一個方向係可以做重建，咁又係一種嘅方法咯。 咁另外就係、是、即係究竟嚟緊啊，即係政府會唔會可以再做多啲規劃咧？你頭先都話即係對於施政報告呢個嘅社區體育設施嘅規劃啊，可能有啲期望啦。咁你有期望會係即係譬如係要做啲乜嘢咧？ 第一咧，我哋都講之前都講同政府傾過噶啦，嗰、那個五年嘅發展計劃咧，其實已經做得7-7-8-8噶啦，仲有幾個上次元朗大球場一個咁大隻嘅 project 都叫批咗，而家就開始嚟緊動工啦。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咁都 爭可能爭大球場啊，仲有兩個項目咁樣，咁可唔可以譬如喺今年整多個五年嘅發展計劃咧？係咪將嗰啲項目咧係倍增啊？即係可能上次係二十個，可唔可以整到四十個？即係將嗰啲項目咧係即係翻新嘅翻新，起新起嘅新起。咁所以嗱，即係我知道好難咧喺短期裏邊咧增加嘅，但最少我哋唔會過三五年之後又繼續傾翻話都係唔夠長，都係唔夠長啦。咁所以即係最少都你而家開始咗先，咁你咪五年十年之後起咯。咁、 okay, 其實嚟緊咧都有幾個體育園嘅嗱，啟德體育園咧、okay, 就即係好快啦。咁希望都嗰個都會提供俾公眾使用嘅部分。咁嚟緊之前都有討論過話啟德體育園二號咁樣啦，第二期嘅啟德體育園係咪都可以加快，又可以攞出嚟講下？喂，係咪都有個時間表啊？唔需要等咁耐啊？ 係、okay, 大球場嘅重建，咁係咪都可以加快啊？咁呢啲全部都可以傾咯。 好，唔該曬， 唔該曬你啊， 議員鄭榮信啦，我哋電話係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尖沙咀广东道的英皇钟表珠宝中午发生持械行劫案，警方说两个非华裔男子中午到店内假扮顾客，其后以利刀威吓职员，劫走一条报称价值2000万元的翡翠颈链，之后登上一部私家车逃去。警方正是通缉三个非华裔男子，其中一个人是接应贼人的司机，三人年龄介乎30至40岁，身高1.7米到1.75米。警方其后在佐敦文苑街寻获被遗弃的涉案车辆，在车上面检获利刀以及工具。警方说市民若果目击案件，可以致电3661-9314同警方联络。本港新增4874宗新冠确诊个案，4478宗是本地感染，再多10个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0015人死亡。截至凌晨0时0分，卫生署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在本港的输入个案当中，发现一宗 BA.2.75.2 以及一宗 XBB.1 亚系个案，两宗都是无症状感染。6间院舍出现传播，涉及7宗确诊，一共有39名院友属于密切接触者。学校方面，681间学校呈报1362宗阳性个案，23间学校一共25个班别要暂停面授课7天。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个主要城市星期一朝早先后遇袭，乌克兰军方话，俄罗斯向乌克兰境内目标发射至少83枚导弹，超过43枚被防空系统击落。乌克兰方面话，至少10名平民死亡，60人受伤，但系基辅就造成最少8死24伤。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针对嘅系能源基础设施，俄方想摧毁乌克兰嘅能源系统，但佢哋唔会有希望。俄罗斯的另一个目标是民众，认为俄方选择这样的时间和地点施袭，是想造成更大伤亡。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认，俄方以高精准武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的能源、军事和通讯设施，指责基辅当局是克里米亚大桥爆炸案的幕后黑手。若果乌克兰继续对俄罗斯发动恐袭，莫斯科将予以严厉回应。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说，注意到有关基辅等多个城市发生强烈爆炸的报道，希望局势能够尽快缓和。他说中方已经多次重申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始终主张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毛宁又说，希望各方能够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分歧，中方和各方都保持沟通，愿意为推动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作用。天气方面预测非常干燥，今晚和明早部分时间多云，天气较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晴，非常干燥，早晚仍然较凉。 星期四雲量較多，接近週末氣温回升。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而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4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变电站嘅交通意外，同埋较早前大埔道去九龙方向近怡丹华庭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两边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西行过海龙尾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慢车，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站一段车多，龙尾牛头角站。新界区方面，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海景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小榄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挤塞，排到去加隆村。而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就排到去龍日村。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要好心態出行，記得要專心留心不分心。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黑道上錢解決到的問題就不是问题， 一亿现金你现在直接拿走， 钱真是万能？ 你当大众是白痴？你当正所有人都是白痴？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咁唔系钱嘅问题啦，咁即系为报仇啦。 无论你有几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相有几受欢迎，只要你一开始点毒品，它就会损害你的身体和精神健康，还会摧毁你的人生。想问多些或者找人谈下，我们帮到你，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 微信98186186，大家谈下吧，一起谈硬不剔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康文署今日推出咧就四招進一步打擊炒場嘅措施啊！咁就包括係一啲違規嘅，譬如係佢租咗場但係就唔在場啦，或者轉讓一啲嘅用場許可證嘅啲安排咧，都係收緊嘅咁。咁同埋就係話，如果要預訂一啲嘅天然同埋人造草地足球場嘅時候咧，亦都係要多啲人咧去到租場啦，同埋簽場噶。咁大家點樣睇呢啲？嘅收紧措施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噶。咁呢时间咧，我哋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黄先生喺度，黄生你好， 系两位好啊， 请讲啦。 就住呢、這个康文署最新嘅炒场嗰、那个措施咧，咁啊，首先我想想知道咧，就系其实康文署咧一路都冇咧资料咧，就话俾我哋市民听，究竟。而家佢推出咗之前嗰輪嘅措施之後咧，個成效係有幾多？跟住咧，而家咧就貿然咧就再加，即係再加大力度啦。咁加大力度，咁究竟佢會加大力度之餘，佢會影響到其實有一啲普羅市民去 book 場啊？咁例如之前啊，排隊就遲15分鐘啦。咁其实而家即係咁样呢就大家喺网上面呢就大家斗抢场啦。咁其实呢用排队嘅方式可以確保到一啲普罗市民佢可以攞租用到啲场地啦。咁如果上网嘅话呢就同人斗抢呢就未必可以 即係book到一啲核心水嘅時間啦，核心水嘅場地。咁其實如果而家再加重加辣啦，叫做咁，其實就會可能會仲嚴重影響到一啲市民去book場地嘅一啲機會。再另外而家再講佢提議就係話而家諮詢緊話會用所有場地用抽籤嘅安排。咁如果抽籤所有場地抽籤，咁例如如果有比賽嘅需要係 book 場地去比賽嘅市民，咁樣抽籤嘅話，咁咪佢未必可以如期可以去作賽囉。咁其實康文署佢淨係做佢康文署諗嘅嘢，但係佢冇喺運動員或者喺市民嘅角度去諗嘢。好啦，我再讲就是另外呢，就是而家呢有好多呢场地呢其实是预先咗是留咗俾一啲机构啊，一啲公司名义去攞场啊，佢哋係预先一个月或者三个月去攞定个场。好啦，啲机构呢佢可能呢再申请一啲子公司去用公司名义去攞场。可能一个钟头嘅场地有一半嘅场地係预留咗俾一啲预先去入纸申请，用一啲活动名义啊去申请，但其实实质上呢佢最后尾都系一啲自己嘅康乐性质，唔系一啲活动嚟嘅。咁其实呢我作为一个普罗市民或者作为一个即系都会去 book 场去打波嘅人呢，咁我觉得康文署其实佢可以有好多方法去行落去亲身去感受一下市民book 场嗰个问题，亲身去睇清楚究竟而家使用场地里面仲有好多其他问题。我觉得应该要去应该成立一啲委员会，或者成立一啲，或者去做一个报告，去重新去睇清楚整件事。 不过首先要讲返黄生，即係今次嗰啲嘅加辣嘅措施啦，咁其实係讲緊如果嗰个租用人係违规呢，即係佢可能係租场但係唔在场，又或者佢转让嗰个用场许可证，先至会呢係佢嘅惩处啊，或者佢嘅限制係收緊啫。咁如果真係大家係乖乖地係租场之后係真係有用场嘅，自己用返嘅，咁就冇问题嘅。不过你头先讲到一点呢，就係话因为早前啦，喺五月嘅时候呢都推出咗，就係话呢喺现场到去租场嗰啲嘅人士嗰、那个开始租用嘅时间呢就褪迟少少。网上面康体通呢就係用七点开始租场，咁但现场去租场嗰啲就七点三，咁目的就係为咗去到杜绝排队党啦。咁但你係咪都对于呢个做法有意见啦？ 但因为呢嗱佢杜绝咗排队党嘅问题，但係呢一雞死一雞鳴，其實有另外一啲方法咧，就可以更快一步可以去攞到個場。即係例如，如果係一啲會啊，係一啲體育嘅團體啊，佢可以咧用入紙嘅方式咧去攞咗個場先。之前咧可能咧就如果大家咧都係同時間網上邊同埋排隊都係同時間進行咧，佢哋未必需要用呢一個嘅方法。但是如果而家咁样啦，佢唔能够排队去确保到自己有场啦，一啲团体或者一啲体育嘅团体，我讲緊。佢而家呢就会呢开几间公司啦，或者佢去预先三个月之前入纸去攞一啲场地啦。其实係用咗另外一啲方法去确保到佢自己可以攞到啲场地。当然啦，呢啲方法係一啲增加佢哋一啲成本机会成本嘅一啲方法。但係呢都会係剥夺咗其他市民。 明白。 OK, 好，多谢晒下黄生嘅意见啦。咁杨立梅呢度有一个矛盾啦，或者一个难做两难嘅地方。就係为咗去到促进一啲嘅体育发展啦。咁可能即係而家康文署都俾一啲嘅团体去到叫做优先租场啦，咁就去到让佢哋可以即係确保到有一啲体育项目啊可以系发展到啦，让佢哋租到场啦。咁但係有啲市民好似黄生咁，就会觉得呢样嘢可能系一个唔公平之处，令到有啲市民呢就冇办法呢系租到场咁。 咁呢個係一個兩難， 所以我覺得 係 啊。 又或者頭先鄭永信都講啦，即係究竟開放團體申請，去到一個乜嘢嘅程度咧？係一個乜嘢嘅程度嘅團體？咩規格嘅團體先至可以訂到場咧？咁呢個係一個問題。 啊、其實政府嘅公共政策咧，始終都係一個各方面利益嘅一種平衡嚟嘅。咁係政府有呢個責任去平衡佢啦。咁但係佢應該都要。入透明度高少少咧，就即係講翻政府其實覺得嗰個比例竟係幾多？即係你個人嘅預訂咧，應該係容許啦。當然，咁究竟要預留幾多百分比嘅場地嘅時間係俾一啲團體？因為佢哋都係真係喺度即係促進緊體育噶嘛嚇。咁你唔可以抹殺佢哋嗰邊嗰個貢獻。咁問題就係政府係咪應該需要定一個嘅比例喺度咯？ 咁呢個真係要繼續討論落去啦、啊。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再傾啊。 呢個世界上有蒸蛋、有煎蛋、有炒蛋、荷包蛋，仲有茶葉蛋、 滾水蛋、金銀蛋、鹹蛋、皮蛋、鴨蛋，但係最緊要嘅梗係呢一隻 健康蛋。 香港電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八點到十點。有刘伟恒，有梁丽勤，阿一，仲有我郑丹瑞， 手下留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45啊，自由风，自由风呢一节咧，就想倾下。疫情咧對於長者情緒健康嘅影響啊，咁、早前咧咁就係呢個賽馬會樂齡同行計劃咧，就喺今年嘅4月至到6月啦，咁就同一啲嘅社福單位咧去到合作啦，就以電話訪問咗4900多名咧就60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就睇下佢哋咧疫情底下咧、那個情緒健康個問題啦。咁都發現到咧，就有過去兩年啦，咁啊超過1/3嘅長者咧都受到情緒困擾啊，咁抑鬱啦、焦慮同埋孤獨嘅風險咧都係大幅提升。咁其中咧就係抑鬱嘅風險嘅長者啦嘅比率咧就由2020年嘅8.4%就提升至到今年嘅14%，焦慮風險嘅長者咧亦都係由2020年嘅7.4%上升至到今年嘅12%喎，楊立滿。 係啊。这个结果呢其实都不令人觉得意外的、因为我想疫情之下呢我想不止长者一般人你和我都真的有更加多的即焦虑即是抑郁未必个个都有、但是我想对疫情的焦虑呢是很难避免的、他今次这个的、调查呢都是证实了这一点的、一些比较有趣的即、结果呢就是说、当中呢就对长者啦中年啦和年长的女士的影响呢是特别大的、就即家人呢就即担心长者的健康就不让他们即外出啦买送都要在网上订、令到佢哋咧，即係好似喺屋企好似坐監咁樣，即係疫情之下好似坐監咁樣，咁令到佢哋個精神健康咧。是真係唔多唔少係受到影響嘅。 嗯，都個調查咧都有問翻咧，即係究竟啲長者擔心啲乜嘢啦？咁就發現咧，有26%嘅受訪長者咧擔心，如果感染咧會連累到家人而感到有壓力啊。 嗯， 咁究竟啊喺疫情底下，即係當然有呢啲嘅焦慮啊或者抑鬱啊情緒健康嘅問題出現咗啦。咁但係啊，即係咪都因為可能一啲長者服務啊或者係家人嘅支援啊，都可能因為疫情而減少都會令到呢啲長者嘅情緒健康特別係出現咗一啲令人關注嘅問題咧嚇、又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去到應對呢啲問題咧嚇？呢、這個時間咧，我哋電話旁邊請嚟今次研究團隊嘅成員係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林一星教授啊，林教授你好。 你好，陆宇芳，杨立满， 你好， 大家好。 系咁，你点样去分析今次即系长者喺疫情底下出现情绪健康问题？你点样分析啲当中嘅原因呢？ 我估你头先都讲得啱嘅，因为呢、這个唔系 unexpected， 即系唔系预期唔到嘅。咁、但系我哋见到咧，第一嗰个增加嗰个百分比系比我哋想象中多啦。其实无论系忧郁症同埋焦虑症咧，都同2020比咧系增加多个60%。 比嘅。咁呢個比例係幾驚人嘅，呢個第一點啦。咁第二點咧，你頭先都講到佢哋點解會憂鬱呢個係或者有焦慮咧？咁好大程度上係一方面就係我估我哋好長時間嗰個社區隔離嘅設施咧。咁第二方面，因為其實一路以嚟咧，政府都收緊咗真係好多佢哋衣食住行上面咧嗰個生活平時做開，即係我哋話滿足咗生活唔同需要嗰啲方式嘅，就包括去街市買餸，咁可能要用安心出行啦，或者其實去睇醫生，幾乎佢做每一樣嘢都需要安心出行嘅。咁對啲長者嚟講咧，的確有困難，特別好多長者以前嚟講，佢根本就唔係用開智能手機嘅。咁雖然佢哋可以學嘅，咁亦都好多即係社工嗰啲幫佢哋啦。咁但係其實要佢哋變成生活嘅一部分咧，其實有一定嘅挑戰啦。咁頭先亦都講到就係話，其實佢哋好擔心咧，自己出去睇醫生啊，去買餸啊，感染到翻嚟，影響嘅唔係淨係佢哋自己一個，可能成家人都受隔離啦，或者甚至送咗去即係嗰啲隔離嘅設施入邊，影響到佢哋啲仔女啊、啲後生仔嗰啲嘅生計咯。 嗯，头先你其中讲一样嘢就系要多咗用咧呢个智能嘅科技啦吓，咁都令到可能啲长者感到压力啦。咁、以往当然啦，都有啲嘅社福团体都有主动出去咧协助啲长者去到用啦，或者可能啲长者嘅仔女可能会帮助。咁、但系始终唔系个个长者都得到呢啲社区或者系家庭嘅支援噶嘛，咁佢哋就可能会比较难去适应呢个新嘅一啲防疫措施啦。 其實唔單止嘅，有啲長者就算佢係得到支援咧，但因為其實長者隨住年紀大啦，咁好似去到80歲或以上咧，三個入面咧，其實都會有一個咧有即認知障礙嗰個嘅跡象，或者甚至有認知障礙嘅。其實佢哋咧對佢哋嚟講學習啲新事物好困難，就算你教咗佢好多次咧，其實佢都掌握唔到嘅。但係若果係啲舊事物，例如去街市買餸啊，去開佢以前去開間超級市場買餸咧，其實對佢嚟講係掌握到嘅。咁變咗我哋新加上去呢啲嘅限制咧，就令到佢處理日常生活上面以前做開嘅方式就用唔到，咁其實呢樣壓力都頗大。 我想問一下咧，即係你呢一個研究嘅結果啦，好多項嘅結果咧，即係對政府當局會有啲咩嘅啟示咧，同埋對一啲有關嘅團體或者界別，譬如話照顧者啊，或者係社福機構啊，俾到佢哋有啲咩嘅啟發咧？你覺得？ 係啦，我估對政府咧，我相信真係要正視翻咧一個咁長時間個社區隔離，特別一啲我哋話出入嘅限制咧，對長者嗰個影響嘅。而家嘅長者群組咧，喺社區長者其實都好。好大部分咧，差唔多即係絕大部分已經打咗疫苗針嘅啦。我覺得其實政府真係唔應該再即係用呢個安心出行嘅方式咧，去限制長者嗰個嘅一個行動咯。因為嗰個我哋話嗰個即係引致可以得到嗰個效益，其實真係唔大嘅。但係實質上對每一個長者都加咗好大壓力落去。咁呢方面，我希望政府可以考慮啦。頭先你話嗰啲社福機構咧，其實我哋見到咧，過去嗰啲日子入邊咧，啲社地區嘅一啲。長者地區中心咧，其實都幫咗好大忙嘅。但我哋地區中心入面咧，其實對長者精神健康嗰個了解，同埋提供我哋話嗰個精神健康嗰個支援服務啦，特別係啲我哋話嗰個輔導性服務嗰個資源仲係唔夠嘅。我相信其實喺呢個疫情之下咧，我哋需要喺呢方面更加要提供更加大嘅啲專門啲我哋話非藥物一啲嘅治療咯，俾啲長者面對精神健康壓力嗰啲長者。 頭先你有一個建議，我都覺得好似幾有用嘅。譬如話，因為唔想啲長者咧成日都要拎個手機出嚟，都呢樣都嗰樣啦嚇。咁你就建議話，不如唔使佢即係做安心出行啦咁。咁但係咧就我諗你唔係有建議話唔需要呢個疫苗通行證啦，因為其實好多長者都已經打咗針。咁其實你係咪可以建議就即係其實長者個個都可以帶一張即係針紙出街，咁變咗佢去餐廳嘅時候咧，就淨係俾張針紙就得啦。咁就唔需要佢去掃嗰個安心出行，係咪咁樣嘅建議咧？ 係啊，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嘅建議嚟嘅，因為其實用智能手機喺出入每一個場所咧，都係要掃啊，幾 係啊，因為綁咗喺嗰個安心出行嗰度嗰個針卡。 唔止嘅，你因為有時入街市咧，上去上面街市三樓食肆，又要出過又要入過，再安排先至入過。呢度對好多長者嚟講係好大困擾嘅。 頭先你都講到話咧，即係因為即係長者啦，喺呢個疫情底下咧，可能即係少咗一啲嘅社區同埋家庭嘅支援啦，咁變咗即係希望嚟緊咧嗰個啲嘅譬如話係院舍嘅探訪啊。 醫院嘅探訪啊，其實你覺得係咪都要維持住嗰、那個防疫嘅要求咧？即係譬如探訪者嘅要求，係咪可以放鬆咧？咁但政府又另外可能會諗啊，即係因為就正正係啲長者係感染人士嘅高危，即係感染咗病毒咧，會出現一啲高危嘅狀況啦。咁所以咧就都可能有一啲嘅探訪嘅要求咧係要維持。你覺得呢度個平衡應該點樣攞法咧？ 嗱，我覺得若果我哋講緊半年前，當長者嗰個打針仲係佔一個較為低嘅百分比嘅時候咧，呢啲咁嘅要求係需要嘅。但係而家去到咧，長者打針咧，其實大部分我估成80%嘅仲有90%嘅長者咧，已經完成咗差唔多兩針啦，或者唔係都係差唔多要去到可以即係完成第二針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咧，即係呢個需求真係冇乜必要，因為我哋講緊嘅係差唔多九成嘅長者已經係喺社區嘅長者啦，已經係打咗針。其實有啲唔打針嘅，的確可能係因為唔同嘅原因啦，係唔可以打針，或者就算你點樣去即係逼佢咧，其實佢都唔會打針嘅。我覺得與其係咁，為嗰好少數嘅長者，令到咁大量嘅長者咧面對咁大壓力咧，呢個喺政策上面其實係唔應該。咁我贊成咧，就係其實喺呢個階段應該係放寬嗰個安心出行，但係的確你話係想佢都有一個記錄，打針嘅記錄，要求佢若果佢唔用安心出行，隨身攜帶住一張針卡，咁呢個好事。 嗯，我都想特別同你傾下咧，關於長者情緒健康問題嘅一啲處理同埋識別嘅方法啦嚇。你頭先都講咧，可能而家嘅香港嘅一啲社福機構咧，對於識別長者有冇情緒困擾咧，可能係未必係最成熟係咪啊？或者係究竟啲長者啊，或者佢嘅家人又係咪識別到，或者係識得有方法去到求助咧？ 嗯嗯，係啊，其實我哋香港。對嗰個長者精神健康認識真係低嘅，其實好大部分長屋企人都未必識別，例如我憂鬱症、童年肌障礙嗰啲嘅一啲，我哋話啲症狀啦。咁好多時候佢哋見到啲症狀，佢哋都以為係健康，即係正常老化嘅一部分。咁我哋今日都有一個長者，其實佢有好多我哋話憂鬱症嘅症狀，但屋企人都唔察覺，直至屋企人咧收到我哋喺信箱擠咗入去一份簡介，講到話啊呢啲症狀你要留意嘅時候，嗰個屋企人先突然之間發覺，喂係我爸爸真係有呢啲咁嘅症狀，咁就帶咗佢去睇醫生，就的確要去到情況要入醫院做治療添。咁我覺得呢個係我哋社會上邊咧需要，即係無論有冇疫情都需要大量做多少少關於精神健康教育嘅一啲嘅活動啦。 嗯。就我哋都見到啦，就今年每年嘅十月十日咧，都係呢個世界精神即係衞生日啦嚇。咁咧就其實你有冇啲咩嘅建議或者勸告俾收音機旁嘅朋友咧？就點樣去促進呢、這個即係、就是、我哋嘅所謂精神嘅衞生咧？其實。 其實我想第一樣就知道精神嘅健康咧，係真係健康一部分嘅，而兩者係相輔相成嘅。換句話嚟講，有精神健康唔好咧，亦都直接影響其他身體嘅毛病。嘅情況，咁我相信希望屋企人咧可以多少少留意有關資訊。而家其實網上邊或者一啲長者地區中心咧都開始多咗呢啲資訊嘅。咁我相信如果佢哋留意多咗嘅時候咧，留意自己屋企嘅身邊爸爸媽媽或者屋企人有冇呢啲症狀，即係例如佢突然之間冇咗胃口啊，平時做開活動唔想做啊，又或者有時甚至自己話想即係講啲負面嘅説話，例如覺得冇乜價值啊，想離開啊，咁呢啲我覺得佢哋真係需要留心啦，同埋需要去攞到一定嘅專業嘅一個幫忙啦。 但系要為咗呢啲嘅有情緒困擾嘅長者去到求助咧，咁究竟個途徑同一般嘅成年人去到求助有冇分別嘅咧？有冇一啲即係更加專門係服務長者嚇、去幫佢處理情緒健康問題嘅一啲地方或者醫療機構嘅咧？ 嗱，其實係有嘅。其實我哋2016年開始咧，我哋港大即係賽馬會一個合作計劃啦。咁我哋喺香港所有區入邊18區入邊咧，啲地區長者中心同埋啲精神健康中心咧，我哋都加咗一啲受过专业长者精神健康训练嘅社工落去嘅。咁所以其实佢哋几乎可以咁讲，佢哋只要系见到有怀疑嘅话，佢入到去任何一间长者地区中心咧，而家佢都应该可以攞到专业嘅辅导嘅。 咁但系即系可能喺宣传啊，或者喺嗰个推广方面要更加系 系啊，当然啦，咁亦都要靠你哋即系电台帮我哋手做多啲宣传啦。 教授，其实你觉得呢一个咁嘅情况咧，呢、這个状态咧，系咪香港比较 獨有嘅咧，喺世界上，因為而家香港咧就即係唔好唔好講內地啦嚇，即係真係嗰個檢疫嗰個措施咧係真係其中一個最嚴格嘅地方嚟嘅。咁你就算睇美國啊、歐洲，佢都已經差唔多放鬆曬。咁係咪我哋獨有嘅咧？香港 其實係啊，因為我過去嗰兩三個月咧，我都去過北美，去過歐洲，咁的確見到即係香港嗰個壓力咧，其實係冇消除到啊，仲一路加大緊。咁我哋見到呢個情況，其實係對香港長者咧，今次研究咧睇到，我哋已經去到即係壓力煲爆煲嗰個邊緣㗎啦。如果我哋而家唔再快脆啲做翻一啲回應嘅措施，減低呢個壓力咧，其實我真係好擔心，即係嚟緊嘅幾個月會係一個見到好多我哋唔想見到嘅一啲現象，即係例如長者嗰個自殺率會繼續升高啦，又或者佢哋用一啲我哋話平時醫療設施嗰個用量會大量增大，因為呢個亦都係我哋話憂鬱症嘅一個症狀嚟㗎啦。 同埋院舍嘅長者又如何咧？即係究竟係邊個可以識別到佢哋嘅情緒健康問題咧？係咪都要對院舍嘅員工加埋呢一方面嘅培訓咧？ 係啊，其實我哋過去幾年就真係冇辦法做到呢方面嘅嘢，因為咧啲員工都疲於奔命咧應付疫情嗰度，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疫情可以即係遲啲過去之後咧，我哋喺呢方面希望每一個院舍員工咧都得到一定嘅關於長者精神健康嘅訓練。其實咁樣對院舍員嗰啲長者嗰個精神健康會有好大嘅幫忙。 好啊，唔该晒林一星教授，多谢你啊， 系，好，多谢你。 林一星教授就系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嘅教授嚟噶，咁啊，杨立门睇嚟咧，真系都要靠咧系社区啦，同埋家庭咧，咁去到多啲去到了解一下长者个状况啦，睇下有冇一啲咩嘅情绪上面嘅异样啦吓，进而咧就系揾出一啲嘅求助嘅方法啦。 冇错啊，即系我谂可能嘅情况之下，希望政府都可以尽量放宽翻少少，即系对长者嗰、那个即系譬如话出入场所嗰个要求啦。 啊，订立政策嘅时候都可能要考虑埋咧，即系长者嘅 精神健康 系啦呢方面嘅关注。 Okay， 好啦，节目时间够啦，拜拜。